湾当局扩大台独空间，作出损害中美关系、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事。早前从加拿大获释的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已经回到华为翻工。今日一段由华为员工拍摄的片段显示，身穿黑色套装的孟晚舟回到公司翻工，期间挥动双手，在场地的员工不断欢呼。有内部员工对记者说，拍摄地点是华为深圳坂田园区 B1 区。上个月25号晚，孟晚舟乘搭中国政府包机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根据防疫要求，佢已经喺今个月嘅16号完成21日隔离期。孟晚舟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喺1993年加入华为。报道话今日系任正非嘅生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南海东北部。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胡志明市以东大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2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亦都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32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1,11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9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96点，升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5蚊，跌4.5；美团286.8，跌2.4；快手108蚊，升5.8；阿里巴巴174蚊，跌4毫；比亚迪股份302.8，升7.4；药明生物117.7，升4.4；旭辉荣升服务15.9，跌1.38；盈富基金26.78，系升2仙；友邦保险90.95，升1.55；中国平安61.65。跌一蚊。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4，英镑10.707，瑞士法郎8.476，澳元5.829，加元6.297，新西兰元5.565，欧元9.056。每百日元对港元6.8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600点，跌204点。港金现价报16,700蚊，系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3美元，卖出1,803.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新光中心嘅快线系因为有意外，快线系封闭一带嘅交通挤塞，而家车龙排到接近风力楼。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新光中心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近风力楼。咁另外喺坑口嘅宝宁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咧，近住影业路回旋处有意外，而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宝林北路近景林村，就喺宝宁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影业路回旋处有意外，车龙排到宝林北路近景林村。有一个渡轮嘅消息提提大家，咁由于风浪较大嘅关系，呼吁小轮由啱啱下昼嘅5点开始，来往屯门至到大澳嘅渡轮航线终点站系改为沙螺湾，暂时唔停大澳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近隧道入口一带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轮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

馆泳池表演场地。香港邮政辖下的邮政局啊，同埋工作场所都是啦，入境处总部同埋辖下的各个办事处，房屋处吓，即佢哋嘅辖下的屋邨办事处都是咧系适用嘅。咁而官校方面咧，官立学校咧，咁佢哋除咗学生之外，教职员、家长同埋访客咧都要使用安心出行。咁而有啲部门咧就话睇定啲即系实案实际情况嘅。咁就包括咧就系民政处、食环处、卫生处、司法机构、惩教处都话咧会按运作需要、实际情况等等嘅因素去制定相关嘅安排嘅。咁啊，大希立相信咧，我谂呢个周末咧，大家都知道相关嘅消息啦。不过咧，就大家开始关注咧啊，其实睇翻又唔系个个都有呢个嘅智能电话。即如果他的年龄是介乎13岁至到64岁，但是他可能是没有智能电话的话，例如是一些弱势社群、无家者、基层的市民，他没有智能电话，他用不到安心出行的时候，那他们怎么办呢？ 就我想现在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呢，就一个就是怎样有个更加严密的防疫措施啦，咁即係如果有個系統能夠知道啲人咧，假若咧係中咗招嘅時候，我哋跟到佢去邊度啦。咁另一個就係多啲人打針啦，即係呢兩個我諗係現時我哋嘅目標。咁但係而家去到安心出行呢個問題咧，就可能就比較複雜啲，因為個問題咧就係唔係淨係一個我哋跟唔跟蹤得到嗰啲病情嘅散播嘅問題。咁有啲人咧就覺得，佢根本就唔想跟，俾人跟得到個行蹤。咁當然亦都有啲人咧，佢唔係呢個問題。正如你頭先講啦，佢係冇辦法擁有一個手提電話去安裝呢個安心出行嘅呢個軟件嘅問題。咁我諗咧幾樣嘢咧，我哋要分開嚟講先得。即係我諗，即係話如果係佢冇能力有一部智能嘅手機咧，咁呢批人佢又唔係嗰啲豁免範圍嘅，咁我哋有冇地方可以幫到佢咧？同埋如果佢真係你都唔知點樣揾佢出嚟，咁我哋仍然係有冇一啲措施可以容忍呢啲人佢冇呢個安心出行咧？咁至於有能力做到嘅，佢應唔應該做咧？呢個就係變咗一個自由同埋個公眾安全嗰個平衡應該去到邊度嘅問題，我諗要分開兩個問題嚟講先得。 其實就住呢個問題咧，咁喺呢個週末咧，咁啲記者、傳媒啦，咁都趁住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咧，咁就跑馬拉松嘅機會啦，咁都問咗佢呢個嘅問題啊，咁一啲嘅冇智能電話同埋咧唔識使用安心出行嘅人士，咁究竟會點樣處理呢？聂德权局长的讲法就是说，每个部门都会按住运作需要、服务对象、实际情况等等就作出适当的安排，例如说记返他们的联络资料以便追踪，并且确保资料正确无误。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啊，乜嘢叫做按住运作需要、服务对象实际情况咧？咁系咪话即系可能个市民去到一个政府大楼嘅门口，同个门口嘅职员讲啊，我真系冇智能电话啊，咁个职员就俾佢豁免，俾佢填纸仔咧？咁呢个问题咧，我都有向公务员事务局咧就系、是、再向查询嘅。咁但系就喺节目呢个时候就未有回复。咁啊，究竟 我谂政府一定话佢系依家起个带头作用啫， 系 即系咁样。至於你係真係出現咁嘅情況嘅時候，我相信依家喺呢個時間佢都唔會特別答你佢個措施會係點樣嘅。 咁但係就快就推行㗎咯，即係今日都十月二十五號啦，咁啊仲有好幾日咧，幾日就嘅時間咧就去到11月1日㗎咯。咁所以其實都好需要咧去到啲或者啲前線嘅政府人員啦，都好需要知道其實乜嘢嘅情況之下呢啲市民係獲得豁免，咁啊又點樣去證明嗰個人係真係冇智能電話，而唔係佢只係唔願意用，即係去講大話話自己冇智能電話，咁都有可能噶嘛？咁點處理咧？咁同埋即係呢啲市民可能嚟到，佢係咪冇用安心出行？佢又冇講出一個合理嘅理由，佢就會不被即係准許進入呢個政府大樓咧？又擔唔擔心引起一啲衝突咧？ 我諗依家都有一部分人係豁免噶嘛。我相信有一段時間，我估計啫，政府要處理呢個問題，暫時應該唔會好大困難，就一定係會話咧。如果出現咁嘅情況，你仍然可以填紙仔去解決。 咁你最终会点样呢？咁呢个呢，我諗就其实呢个係一个好哲学嘅问题，因为我諗係任何一个社会呢，永远有啲人佢係唔想做，或者你逼佢做佢都唔做，或者佢有啲地方佢係唔会入去嘅。咁所以你最后呢，梗会有一啲人呢係完全唔安都有呢个可能嘅，我相信会有呢个问题。咁至于佢可唔可以使用呢啲设施呢，我相信当大部分人都做咗嘅时候呢，我諗个情况会慢慢会清楚 嘅。应该咁讲呢，其实当我哋去到推出一啲新嘅政策，係涉及一啲嘅资讯科技嘅时候呢，咁其实好多时一啲嘅情况都出现咗，就係、是、有啲市民呢就係喺个科技上面呢是有落差，可能是他的社会经济的原因。 这个是帮的问题，我刚才说。如果他不愿就是另一个问题。 不愿就是另一个问题。我都看回就是统计处有一些数字。其实就统计处在四月的时候发表过一个就是资讯科技使用情况和普及程度。都见到2020年就还有大约是50万10岁或者以上的香港人是没有智能手机的。咁当然啦，有好一部分呢都是长者嚟嘅，即是65岁位以上，咁佢哋可能喺新嘅政策之下呢已经係豁免咗㗎啦。咁但係讲緊呢就係、是、13岁以上60岁或者以下嘅人士呢，其实都仲有一部分人呢可能因为唔同嘅原因啦，佢係冇智能手机嘅。咁呢度嗰个年龄分布呢就未必好係即係准确咁嘅切割啦，不过我都讲俾大家听先。嗱，例如话呢，根据统计处呢个四月嘅调查呢，十至十四岁的组别就大概有84%的人咧系有智能手机，咁即系话咧仲有10%的人冇咯。咁而咧55岁至到64岁咧就有97%的人系拥有智能手机，咁即系话咧就大概有3%的人咧系冇智能手机咯。即系不论佢嘅原因如何啦，咁佢哋即系嚟紧呢个嘅政策实施之后，佢喺使用公共服务上面咧可能就真系遇上一啲嘅难题啦。吓， 系 咁，不如都咁啦。我哋都讲咗讨论咗一段时间啦，不如都问问听众。大家又點樣去準備呢個新嘅政策呢？又覺得呢個新政策點樣呢？歡迎打嚟18723111 18723111同我哋傾下。嗱，電話旁邊呢就請嚟一位非政府組織嘅朋友，就係、是、社區組織協會嘅副主任施麗珊。施麗珊你好。 你好， 系我哋头先就讨论咗一轮啦，即系究竟呢个新嘅安心出行嘅政策会对于某啲嘅市民嚟讲有啲影响嘅，你会见到边啲需要呢？ 我哋其实有啲居民呢，唔同年龄层都会有人冇智能手机嘅，咁同埋佢哋嘅有啲嘅智能手机呢，其实系内地买嗰只呢，又唔可以即系、上 Google 啊，又唔可以 WhatsApp 嘅，咁同埋佢哋有啲佢哋嗰个容量好低啊。咁佢有機會佢就會 download 即係冇咁多容量可以 download 個 apps 囉。咁呢啲嘢都係一個問題。咁更唔好講話有啲二 G 手機嗰啲都唔少嘅，唔單止老人家㗎，其實都有啲婦女呀、或者啲中年人都係揸住二 G 手機呀、咁有啲青少年呢，其實就佢就冇家長陪同出入翻學放學或者活動嗰啲呢，咁都有都有啲人係冇智能手機嘅，呢啲都係係啊，咁因為有啲就都係家庭經濟問題啦，係啦，咁即係智能手機對佢嚟講咧，仲係即係都係要一嚿錢啊，咁同埋你又要再上網各樣嘢啊，咁各都有嘅，係啦， 嚇，即係智能手機嘅價錢啦，上網嘅價錢啦，嚇，都係另一啲嘅基層市民可能 係你手機究竟個容量啊，你係要貴啲先容量大啲噶嘛？ 你有咩建議啊？即係譬如而家政府有依個建議咧，你覺得政府如果真係想幫依批人，你有咩建議？ 嗱，我覺得如果佢真係都要依家要即刻推行啦，咁你唯一嘅就係呢啲你要俾佢寫紙仔啦。 係。 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呢個都我哋香港其實都叫做國際都會啦。咁如果係我哋覺得係都要諗下，怎样去即系资助啊？有啲真系有需要智能手机。如果我哋个城市啊想好方便，大家都有智能手机，等政府推行啲政策嗰阵时，佢容易去做嘅。咁我觉得我哋真系要研究一下，即系如果啲基层嗰啲佢哋嘅系咪要帮佢哋设置智能手机啊？或者有啲咩嘅智能手机计划俾佢哋可以有啲津贴啊？咁我觉得呢方面政府要考虑咯。 咁即系你嘅意思系咪即系话，如果政府留意个资助嘅计划咧，這个措施咧系？其实可以慢慢收紧，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佢真係足夠嘅，咁我用即係大家都用到嘅，咁可以做咯。咁但係如果係真係大家都冇有啲冇機嘅，咁你咪要諗，即係冇機嘅人你要，即係好似入平機會都話，你都要俾條路人嚟行噶，唔都唔俾個青少年去呢個圖書館温書去自修室啊嗰樣嘢咩？咁呢啲都係政府要諗嘅咯，同埋佢都要快啲依家緊急措施都要諗嘅。即係你哦，可能你指示清楚話啊，其實如果你見到佢真係冇手機，或者冇手機，或者佢疑似手機，或者佢下載唔到，咁你就可以俾人用紙仔咯。我覺得 係。即係你嘅意見咧，就對於嗰啲即係經濟有困難，你覺得政府如果能夠支援得到，咁呢個措施咧就可以收慢慢收緊。就對於嗰啲唔係因為有呢個問題而係唔願意嗰啲咧，就你就覺得。就咁點處理呢批人？有啲人佢真係唔信心。 哦，有啲人就唔係因為冇啦，呢個就另一個問題，政府要去解釋清楚、透明化，究竟佢用呢個嘅安心出行要強制掃核嘅，咁佢有咩作用咧？同防疫即係呢樣嘢啦。第二就係話，究竟佢所有資料個資料會點用啦？咁我覺得呢個政府都要透明化嗰個情況咯。係啦，係啦。 你哋嘅機構咧，除咗服務基層市民之外咧，亦都有服務一啲嘅無家者啦。咁都知道咧，就係見到傳媒報道，你哋機構咧就係早前都去信咗多個嘅政府部門咧，就關注到即係唔同嘅部門去到使用安心出行嗰個情況啊，係咪有關顧到呢啲嘅唔同階層嘅市民？ 係啊，我哋都寫信去俾政府話俾佢聽，其實有唔同嘅即係啲弱勢社群，佢哋都面對呢個困難。如果佢要用呢個智能手機去掃入安心出行。是啊，咁比如露宿者，佢哋有阵时要去社区学堂避寒避暖又好，或者佢要去公厕用，或者去一啲即系康乐中心嗰度去唞，咁呢啲都系一啲即系佢哋要出入噶嘛。咁如果系佢哋用唔到嘅时候，咁都会对佢嚟讲都会有好大影响咯，会系系啊。 系，咁啊，政府部门复翻未咧？ 都暂时都未知个情况喎，系啊， 系 啦，系啦。 Okay. 咁我所知就佢哋就喺報紙度講話佢哋會咩啊？因應情況嘛。但我估前線執行人員應該會好混亂嘅喎。到時即係點樣咧？嘅指示個情況即係點樣因應情況法？所以我諗佢要即係講得清楚啲，會對一啲佢哋嘅前線執行人員又好，或者我哋啲居民去用嘅時候了解清楚啲都會好咯。係啊。 嗯，好啊，唔該曬施麗珊，多謝你嚇。 Okay, 施麗珊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主任嚟噶，咁我哋都开放我哋嘅热线18723111啦。咁各位听众啊，点样睇今次安心出行呢个新嘅措施咧？即系大家一定嚟紧咧，11月开始咧就要一定要用呢个安心出行，先至可以入到政府大楼啦。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位歌手或者一对本地乐队，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胡鸿钧，今晚7:10，港台电视31。 呢场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 两军战士陷入拉锯战，解放军的劝降广播字字珠玑，句句入心，是不是这种方法就可以攻破到敌人的心理防线呢？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至下午1:0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係關於安心出行嘅新政策啊！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聽眾陳先生喺度，陳生你好， 陳生 你好，主持人 係請講。 係啊，我想反映咧，根本而家醫管局咧，同埋即係啲政府部門啊，即係入去政府，譬如啲圖書館啊，其實佢都係俾啲嗰樣嘢啦，即係同埋譬如圖書，而且。嗰啲工作人員咧，即刻 check 你嘅電話嘅。咁我就好奇怪，點解你忽其話有啲唔正確資料啊？咁佢應該詳細講究竟係咩人物，有冇報舉報警方啊嗰啲嘢嚇？咁另外咧，醫管局咧，佢哋啲醫院咧，根本咧你去到咧要做一個登記服務嘅。所以你啲資料你去到邊度， 边间医院，全部啲病人系知道嘅医管局，同埋即系我哋去复诊之前， 阿陳生可能個接收咧有少少問題，不過咁佢講個清嘅意見咧就好清楚啦，因為咧其實譬如唔單止係醫院啦，即係我諗有啲市民都有啲聽眾都有啲經驗，就是、去過一啲嘅體育館啊，一啲嘅藝術展覽啊、博物館啊場地咧，其實個職員咧喺你填完紙仔之後咧，都真係會打一次去到核實你個資料嘅嚇，個電話啱唔啱嘅。咁所以如果而家政府去話即係呢個新措施嘅原因，就係因為咧啲人填紙仔咧就出現咗資料嘅缺漏失實嘅情況，咁其實咪打翻俾佢，咁我可以核實翻咯。即係咪話一定要有一個強制安心出行嘅做法咧？咁嚇，阿戴希立點睇咧？ 我就覺得呢度就即係再做多重功夫。我相信佢依家個問題都唔係淨係希望淨係政府去行嘅，因為佢頭先講咧，政府行咗呢步之後咧，就希望啲其他大嘅機構咧都會跟住， 希望多啲人用安心出行啦。 即係依家有第二步嘅，依家第一步嘅。 好，咁轉頭再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第二代美国队长之称的30岁男子马俊文被控去年在多次在示威活动和接受传媒访问期间呼叫港独口号，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在区域法院被裁定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罪名成立，法官将案件押后到11月11日判刑，期间法庭将会索取被告的心理报告。被告报称无业，案情指他在去年8月15日至11月12日期间涉及20宗不同事件，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旨在分裂国家和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国际特赦组织宣布今年底前关闭在香港的两个办事处，其中香港分会今个月底停止运作，至于在港的地区办事处就在年底关闭，相关的运作会搬到其他的亚太区办事处。组织主席在声明中说，作出这个决定是基于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人权组织不可能在香港自由运作，以及不可能无惧政府的报复。组织主席说，香港一直是国际公民社会组织的理想地区总部，但近期针对本地人权组织和工会的行动，显示当权者消除所有意见声音的行动加剧，认为难以在不稳定的环境下继续运作。中国前任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北京批评美国操弄台湾问题，强调中方不会被美方的意图得逞。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在北京举行，对于美方声称希望帮助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活动，崔天凯回应说，这样完全是逆历史潮流移动，完全不顾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他说50年前通过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世界上只是有一个中国。崔天凯又说，今年的联合国和50年前是不一样，不再是少数几个大国可以说了算，世界秩序亦都应该走向越来越公平合理的方向。南韩大型网络供应商韩国电信公司 KT 朝早服务一度瘫痪，公司澄清并非是受到网络攻击，事故由网络路径设置错误引致。事发在当地上午11:多 ，KT 旗下互联网服务瘫痪大约一个钟头，证券交易和商铺支付系统等受阻，部分用户的电话无法接通。KT 一度表示受到大规模的网络攻击，需要启动危机处理程序，大部分服务在中午之后陆续恢复正常。 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2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亦都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较早前咧，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近住新光中心对开快线咧，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多车啦。咁另外近住风力楼嗰段嘅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而家都系交通繁忙噶。新界咧，将军澳坑口宝宁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映月路回旋处咧，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清一场，交通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段咧，之前就路面有啲油渍要清理啊，咁啊曾经有啲封路措施，咁所以就比较多车。现时个龙尾咧，差唔多去到豪景花园。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大榄至到豪景花园段咧，现时比较多车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去湾仔嘅支路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南区嘅大潭道近住国际学校嗰段咧，来往方向现时都系多车噶。九龙方面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新蒲岗御港湾至到富豪东方酒店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新界咧，提下大家啦，天水围嘅天影路咧有紧急维修啊，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辆禁止左转平下路，平下路去流浮山方向近住桥昌路快线就解封咗啦。港铁巴士 K76 咧就仲系有改道措施嘅。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香港家书有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正财。 需知道减碳有价，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兴建零碳能源的基建设施，要降低减碳成本。其实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减少我们的碳足迹，在衣食住行上面积极减碳。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有關於安心出行新嘅政策啊！咁政府早前宣布啦，就由11月1日開始咧，除咗一啲豁免人士之外，所有要進入政府大樓同埋辦公處所嘅人咧，都必須要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噶。咁其實咧有啲嘅傳媒啊、社會人士都翻查翻咧，咁其實咧舊年咧就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咧推出呢個安心出行嘅時候咧。都曾經講過話啊，就冇計劃強制任何地點使用安心出行。咁點解事隔近一年咁就有個咁樣轉變咧？咁尋日咧，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咧就有個講法，就係話政府最初係以自愿使用嘅形式去推出安心出行，但係咧疫情係不斷變化嘅，咁而政府嘅防疫措施亦都唔會一成不變。大原則咧係要令到香港早日回復翻正常嘅生活。咁所以咧就。可能都有少少因應個形勢啦，去到作出呢個嘅轉變嘅。咁各位聽眾又點睇呢？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聽眾吳先生喺度。吳先生你好。 系你好啊， 请讲 啊，主持人系你好啊，主持人同埋各位听众你好啊，我姓吴噶，就咁样情形，我所遇到嘅问题就系、是，喺呢一个今年二月嘅时候啦，咁我亦都系曾经我自己就同帮一啲因为我亦都有做义工去帮啲老人家噶，咁样咧就帮佢哋咧就 download 呢一个安心出行，即系所谓 live home safe 嗰个嘅。呢、这、一個嘅 app 嘅， 跟住 咧，但係咧，就當時 download 嗰個咧就 1.1.6/58 嘅，係好多機係裝唔到嘅。嗱，當時咧，我曾經係裝過落去 Android 4、Android 5、Android 6都裝唔到嘅。好啦，咁樣咧就呢段時間一路都係咁樣，咁就直至到呢兩日咧就因為收到政府一個消息啦，咁我亦都曾經係再裝過，咁裝咗嗱，亦都係。在这个2021年10月24号呢、我就 download, 我就透过这个政府 Apps 站通那里呢，那个 2.0.5/10 这个 Apps 呢，就在政府那里就 download 这个这个安心出行 2.1.3/20 这个版本。 是最新版本啦， 最新版本来的。但是都装不到。都装不到，很多机装不到。那我所讲的呢，所有很多机呢就是包括这个 Samsung 啦，同埋一啲嘅香港買到機，同埋呢個國內嘅機，好似Lenovo。嗱，我想問一問啦，而家我呢、這、一個我俾你電話，而家呢一個機咧，其實應該大家都聽得好清楚啊。 係 呢部機咧所行緊，所用緊嘅咧就係、是、呢、這個OS 就係Android 4.1 嚟嘅。但係都係好清楚，同埋咧呢一扎機咧係全部都仲係。用到呢個 WhatsApp， 用到 WeChat， 即係你意思係呢啲嘅，即係你好多長者或者你而家用緊呢個手機款式啊，咁其實已經一般嘅電話功能已經做到，咁但係咧就可能某一啲嘅 app， 例如安心出行咧，咁可能就會有一個即係兼容性嘅問題嚇，咁所以咧就未必個個嘅手機款式都適合裝到安心出行，係咪咩意思啊？ 是 即系政府如果要做呢件事咧，即系喺佢嘅技术支援方面要做下啲功夫，系啦。 多谢晒吴先生啦，即系提供咗好详尽嘅一啲即系一啲技术嘅问题啦。咁我谂其实戴希立又真系，即系你如果系一个政府推出嘅一个服务或者程式嘅时候，其实都真系要兼顾咧。其实呢个市场上面啊，有好多唔同种类嘅一啲运作平台咧，即系所谓 OS 啦，咁佢未必真系使用到安心出行，咁都要可能都要去到谂啲方法去到照顾到呢一班人咯。 所以你头先讲就唔系净系啲人冇能力，我哋要支援咯，嗰部机冇能力都要支援下先得。 系啊，好啦，听到大家听众有张小姐喺度， 系你好， 张 小姐系。 系，咁我就系啦，啱啱嗰个你隔篱嗰位嘉宾啊，讲就系要支援，唔系个人仲要部机，有啲人咧根本就连嗰部机都系冇嘅。咁问题最容易解决嘅就系乜嘢咧？根本唔使花咁多，咁即搞到咁纠缠不清，就系你俾人填纸仔咪得咯。吓，点解会话啲填纸仔嗰啲资料会唔齐咧？你前线有工作人员，你即场打翻，已经系即场打翻电话俾嗰个人噶咯。同埋你而家仲要登记埋佢个咩身份证头四个字母咁样，咁其实已经做足晒呢啲咁嘅措施，咁点解要唔俾人做地去填？ 系 ，OK， 咁我谂即系都见到即系政府个讲法啦，就系、是、话其实近期都有唔少嘅人系喺即系呢啲填纸仔嘅时候，出现咗佢填嘅名啊或者电话号码咧。都有錯漏嘅情況，咁而嗰個場地嘅職員係咪又真係睇得咁緊、睇得咁實咧？嚇，咁有冇真係有時走漏咗？好多人嚟嘅時候，或者啲職員都好忙嘅時候，即係未必係有咁多嘅即係空間去到即係核實啊嗰啲來訪者嘅身份，或者佢個電話號碼係咪寫得啱？咁可能就會走漏咗呢啲人噶咯，係咪咧？咁啊，可能呢啲情況下都要去到即係關注下點樣去解決。 即係考慮個效率個問題啦，呢、這個就純粹係一個效率嘅考慮啦。 係咁好啦，我哋嘅電話係繼續係1872311，1872311。大家點睇今次呢個嘅新嘅關於安心出行嘅措施咧？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今日咧，小叔想同大家讲咧，英式英文里面一个 用于一个讽刺语气的一个 expression， 就是 How nice, how nice, how H-O-W? Nice, N-I-C-E, how nice。 字面意思当然就是啊，非常之好、哦、这样。咁但係有時呢，如果你用一啲比較串串地嘅語氣呢，亦都可以表達到一個係反話嘅感覺嘅。譬如阿蕭叔叔最近同你講，喂，我最近減肥好成功喎、哦、跟住你就 ,Oh, how nice! 幾好啊咁樣。咁大概意思就係、是、啦 ,I don't really care. Okay? 或者有人同你講，哇，阿蕭叔叔英式英語一分鐘又上咗 podcast 嘅榜嘅 number one 啊，咁你可以，如果你冇乜興趣聽到呢件事，你 ,Oh, how nice! Okay?咁咧就系、是、哦，几好啊！咁啊，好，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最新消息。 恭贺香港田径代表任国芬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运女子 T36 级100米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下午的5:44，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和大希立在这里，讲的就是安心出行的新措施。大家怎么看呢？欢迎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大希立，其实呢都有人刚才都讲了，就是、有人问到聂德权局长，究竟有些人没有智能电话怎么呢？局长的意思就是说，每个部门都会按住运作需要、服务对象、实际情况而去作出适当的安排。但究竟这样是什么意思呢？而前前线嘅政府人员去到执行嘅时候，究竟又会唔会遇上咩困难呢？吓，咁啊呢个时候咧就请嚟咧一位嘉宾，就系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啊，冯全忠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大家好，你好啊。 咁当知道呢个新措施嘅时候咧，其实公务员之间有冇都对于执行方面有冇咩疑问咧？ 老实讲，因为都系早一日先至知道有呢一个新嘅政策推出啦。暂时我哋就未收到有啲同事系对呢方面有啲咩疑虑嘅。不过咧，喺近来嘅一啲抗疫嘅政策嘅推行底下咧，好多时都系会比较急啦，同埋快嘅。我相信咧，因为嚟11月1日咧，都仲有一段期间嘅。我相信相关嘅政策局咧，会喺呢几日咧，可能会进一步就会讲翻清楚究竟点样去执行啊，或者点样去认证。 嗯，因为其实部分嘅一啲部门咧，回复传媒嗰个答法咧，都正正就系讲话咧，系会按住一啲实际情况作出安排，包括系食环署啦、卫生署啦咁。咁呢啲都系涉及好多一啲民生措施，即系嗰啲嘅一啲嘅地点，譬如话系街市啊、吓诊所啊嗰啲。咁点样去？因为即系可能啲前线嘅政府人员会唔会都会比较需要知道啊？究竟系点样处理即系所谓实际情况？譬如那個市民嚟到真係話冇手機，或者係各種嘅奇難雜症嘅，咁點樣處理呢？ 我都有一個問題咧，就因為如果一個新即係個措施嘅轉變咧，一方面梗係有個適應嘅問題，每一段時間亂啦。但長遠嚟講咧，可能從個工作效率咧，亦都有個轉變。你覺得個利弊點樣分析啊？ 我自己睇咧嚇，即係我個人先講翻我自己睇嘅意見啦。因為我諗抗疫去到而家咧，始終都有個新階段啦。咁尤其是當然啦，我唔揣測呢一個新嘅做法同健康碼有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啦。但我相信我自己都會咁認為，就係話咧，都係有需要咧，即係更推進一步啦，令到即係相關嗰個規定咧係能夠落實啦，最終係有利到可以通關啊，又或者即係有利香港嘅經貿發展啦。咁呢點我諗我係認同嘅。咁但係我哋有需要去即係有一個代價，又或者需要去做更多嘅工作啦。咁所以剛才兩位嘅主持人又好，或者我諗社會上嘅一啲聲音咧，都係合理嘅。咁我答翻你啦，即係作為一個前線嘅又好，又或者處理一啲即係我哋呢一啲前線嘅公務員都好啦，我相信咧困難係會有嘅，咁但係亦都有機制咧，有一啲反饋嘅機會嘅。即係譬如頭先我都所講啦，因為始終 終離隊一號咧，到現時咧都仲有幾日啦。咁、過去嘅經驗咧，其實就係政策局咧會將佢哋嘅一啲指引咧會交俾部門嘅。咁而每一個部門咧會因應佢實際嘅情況，例如頭先你都有提到啦，可能係街市啊，又或者可能體育館啊，或者其他嘅一啲民生相關嘅一啲場所啦。咁佢會考慮翻咧，就係究竟點樣去推行，點樣去實行啦。咁喺個過程當中一定係會有困難嘅，咁但係根據過去即係呢年幾嘅經驗啦，我相信係可以克服到嘅。咁但係當然即係有更加清楚嘅指引，有意志到就係話喺執行過程當中，我哋呢一啲前線嘅同事話翻俾管理層知道相關嘅困難，等到佢可以進行一啲必要嘅改善咧。我諗呢個係一個好正常嘅過程嚟。 有冇需要都要求部门增加啲人手啊？因为即系可能咧喺新安排系推出嘅时候咧，咁可能好多嘅市民就喺门口就争拗自己系咪豁免嘅人士啦，或者自己系适合填纸仔啊，定点样咧？咁变咗可能喺门口都会有一啲嘅一啲讨论啊，难题啊要处理。 当然咧，我唔能够一概而论啦。但系过去咧，即系由当日啊推出安心出行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咁多个部门啦，尤其是呢啲去同前线有关嘅一啲市民接触嘅部门都好啦，其实一路以嚟咧都调动咗一啲人手咧，系去应付呢一啲工作需求嘅。咁当然啦，即系而家呢一个咁嘅新嘅规定，咁会某程度上一定系会有一啲新嘅工作安排同埋需要嘅。咁我自己睇咧，就当然我唔敢从全部部门都够胆去同佢做一个评论啦。咁但我相信咧，我哋收到个指示，知道个做法之后，系自不然咧系会睇下有冇机会透过内部调配啦，又或者如果真系有需要啲额外人手嘅时候，睇下系咪可以透过一啲慣行嘅一啲做法咧，去增撥一啲資源咧，去處理呢件事咯。咁但係長久嚟講咧，隨住我相信咧，即係如果呢個做法係一路係推行，以至到已經係慣常咗去執行嘅話咧，咁我相信嗰、那個運作咧，就好似以往咁樣咯，即係好似早期啊，而家推出去，無論我哋去餐廳又好，又或者我哋而家唔係自愿，即係唔係強制啫，以往我哋一路都有呢啲。QR曲要去掃噶，咁我諗即係一路有呢啲人手喺度嘅。 馮生咧，你正話即係一路展述你個人嘅想法咧，我一路喺度聽咧，又唔係擦你鞋，我咧就真係都幾佩服，因為點解咧？我覺得你正話嗰個發言咧，有三點咧好值得我哋留意嘅。第一，你首先從公眾，你要睇個大方向應該點行啦，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你就會強調咧，就唔係自上而下點樣指示，而係你亦都強調自下而上咧點樣去溝通，使到成件事做得好。而第三咧，你又唔係下下講人手，而係講下雖然一段時間可能有人手嘅問題，但係裏邊之後你點樣自力更生去解決呢啲問題。我覺得如果所有公務員嘅部門好似你咁做咧，我哋對於成個公務員嘅睇法咧會。好唔同嘅，而家啲市民，我相信。 多谢你咁讲先。不过老实讲，因为自从呢两年咧，公务员零增长咧，咁同埋即系经过社会事件啦，以至到近呢一年啦，国安啊，以至到即系完善选举制度之后咧，其实社会上面咧对公务员嘅一啲批评嘅，我哋都留意到嘅。咁我谂过程当中都系不外乎两样嘅啫。我哋择善咁就去。修正啊，去改善啊，咁但另一方面，既有嘅一啲工作其实始终都要处理噶嘛，咁所以即系多谢你夸奖啫。不过我谂即系而家做公务员咧，其实系真系好有需要，即系展示到嗰个担当啦，以至到我谂迎难而上系有需要嘅。 系，你最后呢两句好重要，真系。 或者问翻转头啊，即系其实而家政府就讲话呢个新措施嘅目的咧，就是、因为之前咧吓有啲人选择填纸仔啦，咁就会出现好多嘅个人资料嘅甩漏嘅情况啊。咁以你去喺一啲前线嘅观察啦，咁其实系。以往填紙仔會出現咩問題咧？咁有冇咩辦法解決咧？咁而家新嘅措施係咪就會解決曬啲問題咧？ 以往早期嘅時候，我試下講一個例子啦嚇，即係以往早期嘅時候，佢當然啦，佢安心出行嘅時候安裝咗一篤咁啊冇問題啦，係咪？咁但係可能有一啲市民啦，可能佢冇啦，又或者可能佢故意唔填都唔定啦，我諗呢啲即係報道都很多好多時候都有噶啦。咁變咗，我哋亦都有一啲機制咧，譬如打翻電話去佢留個電話度睇下係咪有個咁嘅人啊，以至到即係盡力去審查佢嗰個所謂資料嘅準確性啦。咁呢啲都係有做開嘅。 咁當然你話係咪個個部門都即係好似頭先我所講咁樣做法，我唔敢肯定啦。但係基本上我相信都會係咁嘅。 嗯，咁但係即係逐個打翻去核實嗰個電話係咪啱，會唔會花好多時間啊？ 其實一定係會花時間㗎，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其實講真由我諗由今年年頭啦，以至到去到家陣咧，其實我哋都一路係咁做，我相信好多部門都已經係做緊。 系，另外咧就近排都有唔少嘅執法行動啦，咁就針對一啲人咧就使用假嘅安心出行啦，咁就如果發現咗咧，警方係會以涉嫌虛假文書咧就係拘捕相關嘅人士啊。咁但係譬如政府嘅大樓啊、設施啊，咁其實啲職員啊有冇去到核實佢哋用緊嘅安心出行係咪真嘅咧？ 我呢個就未必答得到你，因為我自己本人就未必係負責做門口即係嗰個大樓門口嗰個負責嘅同事啦。咁但係我自己嘅觀察啦嚇，或者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話相信有呢一啲咁嘅信息嘅時候咧，我哋內部亦都有一啲資料咧係話翻俾前線嘅同事知道應該點樣去分辨翻究竟每一個市民佢拿住個安心出行嘅電話嚇、究竟點樣去認證啦。咁呢點對唔住，我資料唔多，未必打得到你 嚇。咁、你會期望即係部門會幾時出一啲嘅工作指引俾啲前線嘅人員啊？就住呢個新嘅政策。 我估咧過往一般嚟講咧，政策出咗台之後咧，應該幾日之內就有機會嘅。咁其實講真咧，我哋即係知道今日係櫃台去訪問有關嘅資料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同相關嘅事務局咧都有聯絡嘅。咁至到截稿前咧，就未必有一個好具體嘅回覆。但我相信過去咧，即係一輪以來啦嚇，即係無論係話要抽調人手去做呼吸檢測，又或者其他嘅一概嘅進行義工，或者種種嘅一啲抽調人手嘅安排咧，好多時都會係喺政策推出咗之後咧，幾天之內咧都有需要就係、是、會將呢啲指引啊，又或者一啲安排就要同啲同事講啦，因為始終都要有因應啊，要安排啊，要計劃啊，部署咁樣。 係，咁啊好啊，多謝曬啊馮全忠啊，多謝你。 冯全忠，两位主持， 多谢你。冯全忠咧就系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嚟噶，咁啊睇嚟咧都可能系对于一啲嘅前线人员嚟讲咧系会有啲疑问嘅。不过都冯全忠头先都讲啦，即可能系遇上啲问题咧都会即系反映翻前线嘅情况咧，就俾翻管理层咧就让各个部门咧都系去到即系睇下点样处理翻啊，即系按住就系、是、按住呢个实际嘅情况啦吓。咁我哋不如都听听听众电话先啦吓。电话旁边咧有谭小姐喺度。谭小姐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请讲啊。 因为咧，我想咧，因为我要陪我老公去复诊嘅，佢有啲政府医生嗰度，咁咧我就唔识安嗰啲安心出行嘅，因为我咧净系识 WhatsApp 嘅啫，乜都唔识噶啦，未上过网。嗯、 即系你嗰个都系智能电话嚟嘅，不过你就唔系识用安心出行。 系 啊，因为我都唔知点算啊，我又要同佢十一月咧去复诊。 嗯。有冇谂过即系可能揾啲亲戚朋友或者一啲门口职员教一下你点做啊？ 咁如果佢门口职员咧，即系教我嘅咧，我惊我自己即系上咗年纪唔系好明嘅。因为咧，如果呢个政府咧，佢话推出都唔使推到咁急啊，你都要俾啲时间我哋嘅。你亲戚朋友我揾，因为我哋好少亲戚朋友嘅。即系得我老公又痴即系痴呆嘅，咁你又边个帮得到啊 ？OK， 好啊， 即系 要 即系呢个政府咧，佢即系要体谅下，即系起码上咗六十岁嗰啲人啊嘛，即系唔好话六十五岁，因为即系有六十岁嗰啲人咧，以前啲学历都唔系咁高。 明白， 系咪先？即系政府咧唔可以话你话一推出就要咁强制咁推出。Okay.咁人哋好，即系我哋呢啲年纪咧，又冇乜即系人可以帮到，即系觉得有啲好彷徨。 明白，好啊，多谢晒谭小姐嘅意见啦。我哋听多位听众，有彭小姐喺度啊，彭小姐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长话短说，我觉得我哋嘅政府咧有啲畏首畏尾嘅，因为佢哋想入呢啲政府机构，大部分其实都系要出示身份证噶啦。你睇醫生要出示身份證啦，你去攞場地你需要出示身份證嘅。咁如果你係冇安心出行或者你唔肯用安心出行嘅，你咪出示身份證咯。最簡單啦，大家都有嘅嘢，唔需要花費嘅。咁我同埋我覺得大家都係喺個社會度生活，有權利有義務， 唔好投诉咁多，你唔用安心出行就出示你个身份证啦。 嗯，系啊，不过就因为而家安心出行嘅目标就系、是，即系当嗰个地方出现咗确诊个案嘅时候，就方便咧系可以发放翻信息俾即系去过嘅人士，咁就希望佢哋可以去到即系去到注意呢件事啦。咁所以咧就净系出示身份证咧，可能就唔足够啦吓。咁好啦，我哋都或者讲呢个话题咧，都讲到呢度啦。咁大家要留意咧，就系11月1日开始啊。咁啊，所有嘅人士如果要进入政府大楼同埋办公场所咧，咁大家都要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嘅流动应用程式。不过咧，就系部分嘅人士咧会豁免，咁同埋咧就部门咧都会根据一啲嘅实际情况咧而作出一啲嘅适当安排嘅。好啦，讲呢个话题嚟到呢度先啦。咁啊，听一听6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就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继宝云石厂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元113.67，瑞士法郎0.92，加元1.236，人民币6.388，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港金报16,700，比上日收市升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6美元，卖出1,799.67美元。港汇指数101.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啲特别嘅事故啦。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咁啊近住转车站嗰度咧，之前因为清理路面油渍啊，部分行车线曾经封闭，咁所以一带咧就比较多车啦。龙尾排到去加隆村嘅，受较早前路面油渍清理路面油渍嘅事故影响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转车站至到加隆村段咧就比较慢车噶。九龙方面咧，红磡嘅康庄道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喺理工大学湾位对开就有意外事故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咁啊多车啲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康庄道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理工大学湾位对开有意外啊，比较多车啲。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东九龙走廊过海塞到马坑涌道，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理工大学湾位的意外事故影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这个九龙方向，咁而家龙尾去到欣怡花园附近，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港岛南区大潭道去柴湾，咁近住水塘水坝段灯位就慢车嘅，咁一带就有少少挤塞啦。中区嘅干诺道中去西行去西环方向，近住域多利皇后街一带就较为多车噶。九龙方面咧，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兴华街段中线就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咁有封路措施啦，都系比较多车啲嘅。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新蒲岗御港湾至到九龙城交汇处段，交汇处一段咧都仲系交通繁忙。新界啦，大埔公路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来往方向都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咁由沙田市中心一路去到美城苑段咧，而家都系比较繁忙嘅。去九龙方向咧就近住新城市广场至到沙田马场嗰段嘅大埔公路亦都系多车啊。安全车速报告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同埋沙头角公路启宝云石厂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2021年去看2031年，你会有什么说话留给当时的卢毓明教授呢？ 多种癌症的筛查嗰个技术咧，而家啱啱推出嚟啦。咁我当然希望咧，十年之后睇翻转头咧，呢个技术咧可以喺全球好多地方被应用，好多病人咧会早啲发现，早啲医翻好咯。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萍。 公平贸易除了可以保障生产者，亦都可以达至可持续发展，保护地球资源。今集嘉宾会分享公平贸易和环保的关系。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地球酷生活》。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是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在完美巨大选择。 言谈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来到晚上的六点四十一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和大希腊为大家主持。大希腊你好。 你好。 讲一讲关于疫情相关的问题，其实现在那些新冠疫苗有一个年龄门槛，如果要打伏必泰的话，那个的年龄门槛就是12岁，而如果是科兴的话就要最少年满18岁才可以打针。但最近一些科学研究就发现啦，咁其实如果系控制翻个剂量嘅话，其实十二岁以下嘅儿童都可以打疫苗噶吓。咁啊，有啲专家就开始讲啦，就话有啲研究显示咧，五至十一岁嘅儿童注射三分之一剂量嘅伏必泰疫苗，咁其实对于变种病毒嘅保护力咧系高噶。咁其实系咪有机会啊，都可以俾就系儿童都打埋新冠疫苗，咁让佢哋都有一个嘅保护力喺度咧？ 我諗依家咧就就算我哋香港啲專家咧，我自己感覺上咧，就今個禮拜會開會啦。但之前嘅口風咧都有啲變嘅。以前我哋專家，香港嘅專家咧就嗰個科學為本咧，就去到好高嘅水平，就話要出到即係科學嘅 journal， 即係嗰啲研究嘅 學術期刊 先得。咁但係咧就後屘我哋都 降低了，其實我們自己專家都是很多學術期刊的是一些編輯來的，他們就會根據一些初步的數據其實都可以做到個決定。咁最近我諗呢啲嘅外國嘅研究，其實就開始咧就已經係有數據噶啦，只不過就未去到呢個學術期刊嘅水平嘅啫。咁我哋嘅專家似乎都願意接受呢啲嘅數字咧，作為佢哋參考，咁就可能會個劑量啊，同埋可以將個年齡降低咧，都會。我感覺上好似都有啲事在必行噶啦。 嗯，另一邊廂咧，科興方面咧，咁啊專家亦都話咧，藥廠會向本港提交呢個3至17歲兒童接種疫苗嘅數據啊。 係啦， 咁嚟緊咧，嗰啲嘅專家委員會咧都會開會去討論。 係啦， 就係科興同埋復必泰呢兩隻疫苗咧，可唔可以俾兒童咧去到接種咧？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係嚟緊又係冬季嚟緊啦。咁大家都關注到咧，就冬季流感嗰個問題咯。咁而咧。亦都系咧，系譬如专家都系希望市民可以打呢个嘅季节性流感嘅疫苗啦。咁但系疫苗呢、這个新冠嘅疫苗同埋流感疫苗又可唔可以一齐接种咧？咁近排咧，世卫亦都有一个更新指引，就系话咧，其实两种疫苗可以同日接种噶、哦。咁可能咧亦都系对一啲嘅市民嚟讲咧，都系即系方便咗啦，或者系可以勉却一啲嘅担忧啦吓。咁好啦，唔知大家有啲乜嘢嘅？意见咧，咁大家譬如头先讲啊，即系儿童都有机会可以接种到新冠疫苗啦。咁大家会唔会带你嘅小朋友去到打疫苗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大喜立华呢个时候都俾请位药剂师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喺度啊，崔俊明你好， 崔生系 你好。 首先关于新冠疫苗先啦，咁新冠疫苗咧，咁而家嗰个研究系显示紧有啲乜嘢嘅研究话系显示即系儿童都适合打疫苗嘅咧？ 嗱，其实佢哋其实我哋香港已经讨论啦。咁其实美国嘅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咧，会喺10月26号咧就讨论系咪真系通过5岁至11岁就可以打呢个伏必泰吓，主要系伏必泰疫苗嘅。咁、其实佢哋个研究系有数据嘅，因为其实喺美国做咗一啲研究，大型嘅研究咧，就系呢班5岁至11岁嘅儿童身上。咁佢哋發現到咧，就接種咗嗰個兒童咧，佢哋嗰個疫苗嘅有效率咧，都好似成人咁樣，都起碼有90% 有效率嘅。咁同埋咧，就發覺佢哋嗰個副作用啊，咁都唔係咁即係咁多，就好似啲成人咁普通心口紅腫痛啊呢啲咁。咁所以點解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咧，就應該26号咧就會討論噶啦，係啦。 嗯，係咪都必須要控制份量先至可以俾兒童接種啊？ 是就因为他们都担心一些心肌炎的，即是早排又讲紧12岁以上那些至到30几岁那些即是年轻一些的人，尤其是男士呢，就或者男士的小孩都是啦，那就会有好些很罕有的心肌炎。那所以呢，他们现在用那个剂量他们都要打两针的，但是他用的剂量只不过是成年人的三分一。不过要记住呢，他就不可以用成年人的药物就抽，即是用，因为他完全是那个剂型是不同的，因为要特别制造过的，不可以用现在我们在香港用的那些大人用抽三分一出来，那就完全是要全新的。 嗯，为什么是三分一的？其实是，即是不是都经过反复的测试才认为三分之一是的剂量是合适儿童去注射？ 啊，問得好，因為而家係講緊個年齡就係5至11歲啦。咁佢哋都發覺咧，用三分一嘅劑量咧，已經達到嗰、那個那個反應，即係我哋有效性去到90%噶啦。咁同埋最緊要佢都擔心，即係會唔會個劑量過高對呢班5至11歲、因為佢哋嘅體重又輕啲啦，一般嚟講。咁所以佢哋都睇過，發覺原來用三分一嘅劑量咧，已經達到成人嗰個有疫苗嘅有效率。嗯，以此同時咧，就未嗰啲研究咧，發現到咧未有一個個案係有心肌炎或者心包炎。 你頭先講緊咧嗰個研究都係上啲兒童去打兩針喎，咁但係早前咧，咁上個月咧啲本港嘅專家都係認為咧，就係其實青少年人打伏必泰咧一針都夠啦。咁點解係即係兒童會其實都係仍然要打兩針咧？ 是問得好，因為其實香港的做法呢，因為他就用成年人那個就打一針啦。咁其實在美國的 FDA 呢，其實就他就不建議的，因為其實要達到一個 抗體可以穩定和可以持續呢，其實要打兩針，因為第一針呢是誘導它一個身體的免疫反應，第二針呢令到它有記憶，還有一就那個抗體量會高一點。其實在美國就不建議打針的，有情願你打兩針，但不過劑量呢是低一點，即是現在來講就是三分一了，那明天就知道究竟是不是可以在5歲至11歲那個兒童那裡去接種了。 我想現在其實公眾呢就關心這個四個問題的，其實一個問題就是年齡，第二個呢就是個劑量，第三個問題呢就是打那兩種不同的疫苗呢，或者不同 的性質的疫苗呢，究竟是打多少針，或者呢是不是用那些噴鼻式，即是那個方式的問題。那我想這幾個問題呢，我覺得如果能夠即是列得比較詳細，就好像不是擠牙膏那樣，突然間有一堆的消息出來，那些人都搞不清楚哪樣打哪樣，即是會不會是有這樣的可能性呢？即是 啊，同意的。嗱，嘅噴鼻咧，而家香港所謂噴鼻嘅疫苗咧，其實講緊係流感疫苗嚟嘅啫。啊，因為以往都有噶啦，不過只不過係以往就喺幼稚園啊，就唔係納入政府嗰、那個那個採購個個計劃度嘅。但今年咧，就政府都幫埋幼稚園咧採購埋啲噴鼻式嘅流感疫苗。好啦，咁如果新冠肺炎疫苗咧，其實最緊要就有幾樣嘅。第一就係話係咪打第三加強劑啦，即係打加強針啦，邊啲人應該打先啦？第二樣嘢啦，頭先佢哋都提到啦，就係話五歲至十一歲嗰啲咧，嚇係咪應該可以再接種咧？嚇咁同埋你都提到個劑量係減低咧。嗱嘅五歲至十一歲咧，要睇翻即係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啦，睇下係咪聽日開會個結果啦。不過劑量減咧一定係噶啦，因為其實佢啲研究已經好清楚咧，發現減劑量喺呢啲群組咧，即係呢啲細個啲嘅群組咧，其實已經足夠啦，唔需要用到而家我哋大人嗰、那個劑量咁高嚇。 我想問埋科興方面啊，咁啊都係有專家講到話咧，係科興方面嘅藥廠咧會提交翻一啲嘅兒童打疫苗嘅數據俾香港嘅咁。其實暫時在科興的研究方面的兒童去接種科興的成效又是怎樣呢？ 是啦，科興的數據不嬲以來呢，由第一日開始呢，它的數據都比較慢，即是提供又慢，就是透明度當然沒有伏必泰那麼高的，即是都要問回國內的嗰啲廠啊，先至有。嗱，佢哋都做過研究嘅喺國內，咁就或者喺外國，其實有幾個國家都有做研究。佢哋係由三歲至到十七歲嘅，因為佢而家打緊係十八歲或以上啊嘛。係啊，咁佢而家做係三歲至十七歲。同樣地啦，佢哋個嘅抗體有反應之外，個有效性咧係講緊60%+嘅。啊，因為成年人咧就50%+，佢嗰啲細路仔就60%+，咁即係差唔多啦，相若啦。咁所以其實佢遲啲都會交啲數據咧，證明係呢個三歲至到十七歲咧都係有效嘅。 你头先提到咧，就关于系为幼稚园嘅幼童去采购流感啊，我哋讲个流感疫苗啦，系为幼稚园嘅幼童咧去采购流感疫苗嘅问题咧，咁其实咧就见到啲家长就即系都比较想用一个喷鼻式嘅疫苗啦，咁其实而家个供应系点啊？以你嘅理解， 政府咧就預留咗30,000劑嘅噴鼻式疫苗俾幼稚園嘅，咁幼稚園嘅根據有關嗰啲機構啦，即係嗰啲教育組織講咧，就有180,000嘅即係適齡嘅幼稚園嘅學生喺度嘅，咁當然你話全部用曬噴鼻咁嘅唔足夠咧，三萬始終係比較少啲。不過我相信政府點解咁做咧？因為其實今次係第一次政府用即係、就是、用公帑去買呢啲噴鼻式嘅疫苗，俾買咗三萬劑嚇，買三萬劑俾幼稚園啲學生用。咁想試下、那個，我相信試下嗰、那個即係啲家長係咪真係個需求係即係有喺度啦。不過如果近排我哋都做過嗰個問卷調查咧，發覺佢哋都係趨向即係一半家長都希望用噴鼻嘅，可能因為一個新冠肺炎啦，好多人都聽到噴鼻式嘅疫苗呢樣嘢啦，咁同埋都對佢有信心啦，因為其實喺英國啊或者蘇格蘭啊，其實都用咗噴鼻式疫苗喺嗰啲幼稚園嘅學生度好耐噶啦，咁所以今次係 我相信政府是想試先咧3万，因為如果你真的要買曬咧，最少都要180,000啦。如果全部用曬噴鼻式嘅疫苗，係 喂，其實新冠疫苗噴鼻式又點樣咧？對細路仔 嗱，問得好啊！其實咧就細路仔就未講到住啦，因為而家噴鼻式都係疫苗都未市場未有啊，都係講緊用臨床試驗，都係用大人先嘅。咁就最主要咧，其實嗰個概念唔難嘅，因為其實香港大學都是而家研發緊，啱就嚟完成第一期嘅臨床研究。咁但係最難係乜嘢呢？其實如果你睇翻流感疫苗點解噴鼻而家先至會出現，或者香港咁遲先引入呢，係嗰個穩定性，最難係令到嗰啲病毒嘅穩定性。咁即係如果你真係做到嗰個概念係唔難嘅，但係因為鼻黏膜咧就產生嗰啲抗體係比較強啲嘅，咁就佢哋個。嘅概念就係咁，但係要做到去噴鼻而係穩定咧，起碼好似流感咁咧，都要5-8年先做到呢個產品出嚟。咁所以就我相信市民都幾難會近，即係可以喺近嘅呢幾年會有得用咯。 咁但係而家為幼稚園幼童採購嘅流感疫苗，咁係咪已經係即係你所講嘅穩定嘅一個研究結果嚟㗎？ 係啦，因為其實你見到點解流感疫苗嘅噴鼻劑型而家先至咁？即係或者外國就好啲啦，即係早期都有啦。就因為佢哋研發嗰陣時咧，發覺係好難令到裏面嘅病毒嘅成分，因為佢嗰啲叫減活嘅病毒嚟嘅咁嘅穩定，咁所以都用咗好耐嘅時間先至揾到呢個劑型咁所以其實都我相信新冠肺炎嘅噴鼻式咧，大家就唔好期望佢即係咁快有咯，係啦。 咁呢個流感嘅噴鼻疫苗其實個成效係點樣呢？但係即係譬如同家長可能都有疑問、就是，就係咁而家有打針同埋呢個噴鼻式嘅流感疫苗咁係咪大家都會好理所當然地揀曬噴鼻呢？ 係嗱，點解攞咗家長頭先我提到嘅選擇噴鼻啦？因為我哋新冠肺炎都聽到話有噴鼻式疫苗啊，成日都聽到呢樣嘢啊，同埋最緊要嘅喺英國咧做過。啲大型研究都發現到咧，噴鼻式疫苗又好，或者打針都好啦，喺呢啲幼稚園學生咧，其實防止到呢個流感啊，或者流感相似嘅感染啊，都係相若嘅。咁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因為佢係比較方便啲嚇，即係啲細路仔如果怕痛啊，或者怕打針嗰啲咧，都有另外一個選擇嚇。咁其實嗰個有效性係相若嘅，同打針嚇。咁副作用就當然啦，佢冇痛啦嚇。咁但係有機會有鼻塞啊、流鼻水啊呢啲比較輕微嘅副作用嚇。 我哋頭先討論咗咁耐咧，又有大人，又有細路仔，又有劑量，又有唔同嘅疫苗點樣處理。咁啊，我覺得真係今次仲有第三針喎，仲係第二個問題，仲有一個，所以一大扎問題。如果喺一個新嘅委員會如果有決定咧，我覺得需要用一個比較簡易嘅方法咧，去再解一次俾啲市民同埋啲家長睇聽先，因為亂曬大龍，我諗真係 應該要整一個。 同埋仲有即係仲有就係新冠疫情同埋流感啊，係 啦， 冬季流感嘅疫情亦都係交疊住，咁所以都令大家係可能呢段時間有少少混淆嘅。咁係咪不如都請你講下，其實係咪有需要真係呢段時間？新冠疫苗同埋呢個流感疫苗兩隻都打曬咧。 哦，嗱呢樣嘢咧就其實學會早期都有講嘅啦，即係我哋都建議咧，如果嗱而家但係市民要記住一樣嘢，即係如果而家 WHO 即係世界衛生組織講嗰個同時間打咧，係講緊針劑嚇，同噴鼻係無關嘅。針劑嘅流感疫苗同埋針劑嘅新冠肺炎疫苗係可以同一時間接種嘅嚇，而家講緊呢樣嘢嚇，咁就大家互相都冇影響嘅，同埋個副作用都唔會多咗嘅嚇。咁所以個意思咧，即係話如果有啲人，尤其是長者，未曾接種呢個流感疫苗同埋新冠肺炎疫苗咧嚇，或者佢要打第二針嗰陣時咧嚇，咁其實都可以一齊考慮同時間打咁解啫嚇。咁所以其實係可以方便到啲市民啦，同埋減低咗醫護人員個工作量，起碼一半嚇，因為你一次過打曬兩針啊嘛嚇。 係，咁但係如果係咁，會唔會需要？即係譬如一個接種嘅地方就接種埋另一種啊！即係譬如而家一啲嘅新冠疫苗嘅接種中心啦，咁使唔使即係安排埋一啲嚟接種嘅市民接種埋流感疫苗咧？ 會㗎，因為而家我哋依啲社區接種中心係新冠肺炎疫苗啫嘛，咁可能佢打完左手 新冠肺炎疫苗，然後去另一個另一個可能係一個接種嘅地方嚇，咁就打呢個流感嘅疫苗。最緊要咧就係唔好同一隻手臂打嚇，要即係每隻手臂打一種接種嘅針嚇。 即兩隻疫苗係唔會互相影響㗎？ 唔會影響嘅，佢啲應該有一個大型研究啊嚇，應該有大型研究發現到咧，無論係兩隻一起打啦嚇，都唔會影響大家啦嚇。同埋啲副作用唔會多咗嘅，咁當然有人擔心話，咦，要出事究竟係邊隻針出事呢？咁其實到而家為止咧，喺嗰個大型研究都冇話有啲咩特別嚴重嘅個案咯，嚇。 嗯，咁其實即係你見到即係點樣去呼籲啊，或者係宣傳啊，即係譬如唔同年齡嘅人士去到打曬呢兩隻針咧。 我贊成真係可以一齊打嘅，因為一來又方便，同埋咧其實大家互補不足啊。因為點解咧？當有啲人好話，咦，我就考慮緊打唔打呢個新冠肺炎疫苗嚇。咁但係與此同時，如果佢哋話我不嬲年年都打緊流感疫苗，如果你話俾佢聽，喂，你打流感疫苗順便打埋啦，咁佢可能接受容易啲咯嚇。咁同埋個接種率都係提高好多添，因為方便啊嘛。咁有啲長者而家都未必行動方便，但你話俾佢聽又有車接送佢，而且係打咗兩種針保護添，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噱頭嚟嘅， 或者你再講一講，即係其實冬季流感係個危險性喺邊度？點解我哋需要即係兩隻都打呢？ 其實呢，大家都知道啦，新冠肺炎如果感染咗呢，長者係一個高危嘅，咁就佢個死亡率啦、重症呀都嚴重嘅。但係唔好忽略冬季流感，即係而家我哋流感嗰個嘅感染。因為點解呢？長者尤其是呀，咁同埋大家都知道，因為我哋有一排冇人即係少咗感染呢個流感呢，咁變咗嗰、那個 戴得口罩多啊！大家 係啊，群體免疫冇咗，抗體又對付流感又冇咁多，所以同樣地啦，如果你感染咗咧，你個身體嘅免疫系統又差咗啦，個肺嘅功能又差咧，其實兩樣夾擊咧都好嚴重噶啦， 所以就有啲咩需要啦嚇，就係 冇錯啦， 新冠疫苗同埋流感疫苗咧都接種啦嚇，多謝曬崔俊明，多謝你， 多謝曬 崔俊明咧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噶，咁我哋聽一節7:00新聞先。 只会向完成接种疫苗的海外球手发出签证。为热门所属的维多利亚州州长回应报道，话和中央政府仍在商讨安排。澳洲网球协会和国际女子网球协会都拒绝回应报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南海东北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胡志明市以东大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2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亦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牛头角警署。咁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有意外，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牛头角警署。咁至于较早前咧，红磡康庄道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近理工大学湾位嘅封路已经重开，车龙嘅就消散。而家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近罗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 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地区。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而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那段，因为较早前曾经有意外，现在这一段大埔公路出九龙的交通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马料水交汇处。另外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和扫管窟分别都是比较车多。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天水围的天影路因为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辆暂时都是不能够左转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 是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元朗公路泥围隔金平去屯门，沙头角公路启宝云石厂来回和青屿干线及水门去机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自己的心态肯放低，我想人家大家是会怎样都会接受你的。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十四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香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优越的专业服务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无限商机。知识产权署推出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计划升级版，提供专业培训课程和免费知识产权咨询服务。详情请浏览 ip.gov.hk。发展知识潜力，见证经济新领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嚟到晚上嘅7:09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同埋大希立为大家主持。大希立啊，呢一次咧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法援嘅改革啦吓。嗱，政府咧喺上个礼拜咧就提出咗有关于法援制度嘅改革啊。咁啊，当中咧就有三个重点嘅一个改革措施啦。咁包括咧刑事案件就唔再容许申请人咧就拣律师代表啦，就改为咧就由法援处处长就指派律师。另外就民事方面，民事的法援案件每名律师和大律师可以接办的案件限额将会下调。现在就是每名的律师就可以接35宗，大律师可以接20宗。政府的建议就是说律师只可以再收紧去到30宗，大律师只可以上限去到15宗。咁而另外咧，司法复核嘅法援案件啦，咁亦都系新增咗一个嘅新嘅限额，就系律师咧就只可以接5宗嘅司法复核嘅案件，而大律师咧就可以接3宗嘅咁。咁就有啲咁样嘅重点嘅改革措施啦。咁啊，点解会有咁样嘅提出咧？咁啊喺政府咧就提交俾立法会嘅文件里面咧，都提到话咧，其实社会上都关注到咧，近期就系怀疑啦吓，有啲嘅法援受助人咧有滥用提名律师嘅机制，咁以及咧就系话一啲嘅法援案件咧系集中喺少数嘅律师啊、律师事务所或者系大律师事务所嗰度处理。咁由于集中喺某一啲嘅律师嗰度处理啦，咁就令到其实本身咧嗰个法援名册咧 都有2000多名律師嚇，千幾名大律師嘅，咁但係就集中喺部分嘅律師嗰度咧，咁就認為咧都對其他嘅律師啊、大律師啊，仲喺名冊上面嘅人咧就唔公平，咁所以咧就係採取一個咁樣嘅機制咧，就係刑事案件嚇，一般嚟講都會由法援處處長去到咧係到指派律師咧俾當事人，咁而咧民事同埋咧司法複核嘅法援案件都會咧收緊嗰個每個律師可以接到案件嘅宗數限制嚇，點睇咧？戴希立， 我諗咧逢親一啲咁樣嘅改革咧，就通常都會引起即係一啲對於舊制度覺得更加好嘅人，同埋一啲咧覺得需要改革人嘅一個爭論。我諗個爭論嘅最大嘅要點咧，就除咗話會唔會都係俾個人選擇咧就造成咗唔公平啊漏洞之外咧，我諗我哋要翻去睇下咧，由政府去提供嘅一啲公共嘅專業服務，即係唔係你私人去選擇呢部分咧？其實應該要符合啲咩原則？咁同埋今次嘅改革係咪向住呢個原則行？嗱，因為咧，如果我哋覺得呢個因為用公帑啦，所以個選擇咧係咪當然我哋盡可能都係照顧每個個人嘅選擇，但係咪呢個選擇咧係會造成咗嗰個費用嘅上漲啊、效率嘅問題啊？系咪头先讲嘅唔公平咧？咁我谂呢个咧就系我哋要考虑嘅最主要嘅原则。当然另一个要考虑，亦都我见到有一部分人提出咧，话呢个改革咧可能，即系佢讲可能啦，系违反咗基本法第35条嘅。 有啲法律界人士 系咁讲啦， 或者我都引述下啦吓。基本法第35条咧就讲到香港居民一啲喺法律上面嘅权利，其中一题咧就讲到话香港居民咧系有权选择律师，及时保护自己嘅合法权益啊。咁所以有啲法律界人士就演绎咧，就如果系咁，将来嗰个法援改革系刑事嘅法援案件系要一般嚟讲系由法援处处长去到指派嘅时候，就担心咧就好似系剥夺咗市民喺基本法35条可以选择律师嘅一啲权利啦吓。 咁亦都有啲人就讲咧，呢个选择咧就系你其实系可以有个私人嘅选择，呢个就你自己付费，咁呢个当然有呢个 嘅选择 啦， 系啦系啦， 公共服务特别系专业服务，因为都几贵咧。是不是个选择是可以随意是由每个人自己去决定呢？我相信很多人就会打比喻，譬如说法律如果可以这样做，那么医疗都可以这样做，即是选医生都得。那等等呢，这个我们不是专家，可能留给即是熟悉基本法的人去解释。不过我想从刚才讲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和现在出现了的所谓漏洞和不公平呢，我相信呢个就系我哋今次要讨论呢个改革合唔合理嘅地方啦。 系嗱，其实都政府喺文件里面都有提到相关嘅一啲理据啊。点解刑事嘅法援案件咁就系唔再一般嚟讲啦吓，唔再俾当事人去到提名或者选择佢代表佢嘅律师咧咁？咁因为都睇翻咧，其实民事咧有相关嘅法例嘅吓，民事咧系有条文咧就系法律援助条例，有条文就规定民事法援案件嘅受助人咧就自行提名律师嘅情况，但系规管刑事法援案件嘅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规例咧就冇相关提名律师事宜嘅定条文。咁所以如果继续俾一啲当事人喺法援案件刑事嘅法援案件啦，就提名自己嘅心仪嘅律师嘅话咧，就政府担心吓会俾市民咧一个错误嘅印象，就认为系刑事案件提名律师系受助人嘅法定所谓权利。咁但其实呢个权利就冇，即系呢个并不是一个法定嘅权利，系冇条文咧去到保障住。咁所以咧就系提出咗就一般由法援处处长指派律师嘅一个情况。好啦，咁呢个时候不如都呼吁听众啦吓，咁大家对于呢个嘅法援嘅改革有冇咩睇法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我哋不如都揾一啲嘅法律界人士。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大律师吴中联喺度。吴中联你好， 你好， 系 吴生。 点样睇今次嘅法援嘅改革咧？ 我谂即系最基本上嚟讲咧，其实我谂系有啲位咧，即系我哋要考虑最基本嘅，点解嗰啲嘅受助人佢哋系希望提名一啲律师嚟帮佢先？ 即我諗最即佢其實個目的係乜嘢咧？即係我諗我自己睇之前有啲圖。 系啊，吴中联个电话接收可能有啲问题吓、啊，不如同事同你睇一睇个接收情况先啊，再去联络翻你。咁讲到话即系提名嗰个问题啦吓，咁而家系呢个民事嘅而家现行嘅做法系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其实都有唔少嘅法援嘅申请人去到提名咧，佢哋嘅即系所属心里面所属嘅律师吓，咁啊，咁、但系咧都要睇咧，其实而家法援处处长。其实都有个权力去作出一个最后决定的。咁咁嚟紧就搞翻清楚啦吓，民事咧就系有一个相关的条例咧，去到讲明系可以提名律师；刑事咧就冇一个即系所谓法定的一个必然啦吓，就系可以提名自己的律师嘅。咁咁呢个情况大家点睇咧吓？揾翻吴中联出嚟先。吴中联， 系你好， 系请你继续讲。 系，唔好意思，啱啱收得唔系几好。 系 系，咁我谂啱啱我提到咧，就系、是、其实即系我哋要睇翻究竟啲受助人。即係點解佢哋想揾一個，即係或者提名某個律師先？即係呢個好多時都係基於咧，就係話，佢哋喺個刑事案件嚟講啊，即係呢一個嘅法律團隊，可能一路咧就係、是、已經係跟緊佢個案件由開頭。因為我哋知道其實法律援助嘅手助嗰啲案件咧，受理嘅案件其實都係講區域法院嘅嘛。咁但係一個成刑事嘅程序咧，唔係話由區域法院開始嘅。好多時喺個案件去到區域法院之前咧，都會喺嗰個嘅裁判法院咧係有一定嘅程序嘅，而呢個程序有時都可以話係一段都唔短嘅日子嘅，即係由呢一個嘅本身個申請人，佢可能由去到由差館佢哋嘅呢個拘捕，至到佢案件去到區域法院之前咧，呢、這個可能講緊咧係有幾個月，甚至去到超過一年都有機會嘅。咁呢個期間入面咧，好多時嗰個法律團隊已經係同佢建立咗一個好深厚嘅一個信任嘅關係，亦都喺呢個前期咧做咗就住個案件咧，可能已經做咗好多工作，亦都係給予呢一個有關嘅受助人咧一個即係一啲嘅法律意見。咁變咗係基於一個咁樣嘅一個前提之下咧，好多時嗰啲嘅受助人咧就會去到法援嘅時候咧，就希望咧我就提名單咧一路跟開我呢個案件，亦都係已經建立咗互信嘅一個團隊。嘅嗰班律師嚟幫佢手，即係我諗呢、這個，我就唔知道喺而家今次呢個所謂嘅改革入邊咧，有冇 address 到呢樣嘢咯。 嗱，首先就係其實過往一段時間啦，社會上面都有啲人就認為呢啲嘅做法咧嚇，咁可能咧就係、是有啲有政治立場、若干政治立場嘅律師，咁就係、是先係幫助佢哋。然之後就鼓勵呢受助人咧，就係去提出去到申請法援，咁佢哋咧就可以咧攞翻相關嘅生意。有啲人咧就認為咁樣嘅做法係有問題，你點回應 咧？我自己嗱，我諗無論係乜嘢立場都好啦，即係如果係我哋嘅專業嚟講，其實第一件事都係你自己係唔係可以係去做好個工作先。即係專業嗰方面咧，我諗呢個係一個出發點嚟嘅。你話政治嘅立場，可能調翻轉頭，呢、這個可能就正正係一個其中佢哋建立信任嘅一個一部分嚟嘅，都唔定嘅，係咪啊？因為好自然咧，受助人可能佢自己會覺得，如果有一個，因為我哋嗱，雖然話律師大律師又好，事務律師又好，其實咧喺做專業嘅時候咧，唔應該受到政治立場嘅影響。我哋都相信咧，絕大部分嘅律師同埋大律師咧係可以即係恪守到呢一個原則嘅。咁但我哋都有機會咧，可能係會見到有啲嘅新聞，有時會報啊，某啲嘅律師或大律師好似有個立場睇到啊，又或者係甚至啲法官啊咁樣。咁其實好容易咧，喺啲受助人嘅心目中咧，其實佢哋自己會有個觀感嘅，佢哋自己會有個感受。佢覺得如果呢個人咦，其實佢似乎本身嚟講嗰個政治諗法都好同我好唔同喎。就儘管嗰個律師或者事務律師又好，大律師又好啦，其實佢話其實我係好。去到做嘢嘅時候咧，我就好專業噶啦，我唔會受到影響嘅。咁但係問題，嗰、那個受助人係咪即係相信先？係咪可以真係因為咁樣而係可以全盤接受，而係唔會因為受到呢個影響咧，而係影響到個信任咧？咁呢啲係有好多因素可以影響到噶嘛？ 嗯。咁另外就譬如話法援處去到指派一啲律師去到幫一啲嘅法援嘅受助人喺刑事案件裡面嘅情況咁。仲有冇咩其他嘅憂慮咧？即係頭先講話，即係可能佢未必係一個熟悉嘅，未必係受助人熟悉嘅一位律師啦。咁其他有冇其他憂慮咧？ 好啦，我諗其實我哋另一個角度去理解呢樣嘢，都可以話係即係公帑啊嗰個嘅使用是否得宜呢個角度去理解。 因為如果一個案件在前期的時候已經做到大量的工作，可能講緊牽涉到的文件啊，牽涉到的一些相關的一些的證據啊等等呢，在法律團隊已經是可能已經是花了大量的時間下去呢，去理解去消化，亦都就住嗰啲嘢作為一個基礎咧，給予個受助人一啲嘅法律意見。而呢啲嘅工作，如果去到區域法院，即係案件去到法院嘅時候，佢又指派咗一啲其他嘅律師去做嘅話咧，其實嗰度某程度上嚟講咧，其實佢由零開始嘅喎。 嗯，嗱，睇翻今次嘅文件咧，咁其實佢有一啲嘅，即係我因為我頭先一直都講啦嚇，一般嚟講咧，刑事嘅法援案件咧係由法援處處長指派律師啦。咁但其實係有啲嘅例外嘅，譬如話呢個文件講到話，如果提名嘅律師係曾經喺下級法院代表個受助人嘅話咧，就容許受助人咧去提名翻呢個律師啦。咁會唔會都幫到你安心，或者回應到你嘅憂慮咧？ 如果是做到这个效果的话呢，当然这个是会有帮助的。但是我们现在就着这个新的一个改革的所谓的消息出来之后呢，似乎我们见到实际的运作上面又好像未反映到这件事出来。 实际的运作是指什么？ 我对不住你说。 实际你说刚才实际运作看不到。即是你刚才即是其实现在提出个问题呢，即是说呢，法援署咧，究竟系喺刑事嗰个指派嗰度咧，系随意性啊，因为佢会考虑翻之前咧，咁头先讲个文件都有提过会考虑翻之前啦。但系你话睇到实际嘅运作咧，系睇唔到佢有考虑呢点。咁你嗰个实际运作你指乜嘢咧？ 嗯，系嗱，我自己暂时未亲身经历啦，咁我自己都系听到一啲嘅， 即系听到嘅啫，即系暂时系吓， 听到，冇错冇错，系啦。咁佢哋讲法咧就系话咧，似乎而家已经见到咧就系话法援咧已经系冇俾一啲嘅受助人咧去作出一个提名。咁如果呢样嘢，我唔知道佢系有实际嗰个细节系点样样啦。咁如果因为我都听到一啲话，其实而家嗰个表格上面咧都已经系冇咗个提名嗰个律师嘅嗰一栏咧可以俾你填咯。咁如果你本身你正话所讲嗰样嘢系成立嘅话，照计应该呢一栏都有存在噶嘛。可能佢需要你加多一啲嘅说明，就系话我点解你要提名佢咧？系咪有啲咩理由啊？包括咗可能佢喺下级法院嗰度咧已经系协助紧你啦咁样，而唔系咧就系将嗰一栏系取消啊。嗱，呢個咧我係都有聽到一啲行家提到，但我唔知道呢個係咪事實啦嚇。 Okay. 如果係事實嘅話咧，咁呢個可能就會係喺實際上面嗰個操作咧，係咪會未必達到正話所嗰個嘅諮詢文件入面所講嗰個效果啦。 OK， 好。另一個問題咧就關於頭先都講啦，就係民事嘅法援案件同埋司法覆核嘅法援案件，嚟緊政府嘅建議咧都係會限制咧每名嘅律師或者大律師接案嘅數字嘅嚇，即係頭先都講啦，民事就講緊律師上限30，大律師上限15，司法覆核律師上限5，大律師上限3咁，你點睇呢啲限額噶？ 嗱，我自己覺得咧有一個限額喺度咧，其實係無可厚非嘅，即係話你係有一個嘅限額去限制住某一個律師或者事務律師又好，大律師又好啦。咁如果你嘅出發點咧，就係話希望嗰個公帑嗰個嘅分配得宜啦，同埋咧亦都咧就要去確保咧，就係話事務律師或大律師咧喺呢啲案件上面咧可以有付出足夠嘅嗰個嘅專注啊，或者係個案件要做得好啲嘅話咧，我覺得呢個某程度上面，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嗰個唯一問題就係話你個限嗰個數字啊，而家我呢個數字，譬如話你話我舉例嚟講咧，譬如司法覆核大律師只可以做3宗咁先算啦。咁呢個我就唔知道佢呢個數字係點樣得嚟，中間係咪有一啲嘅詳細嘅一啲嘅諮詢啊，有啲科學嘅根據啊，即係有啲乜嘢嘅嘢去支持呢個做法，定係好 arbitrary 咧，就係隨意咁樣一個數字咧？因為我哋都要明白啊，有啲大律師可能佢專長就係做呢一個司法覆核，佢唔做其他案件噶咯，佢淨係基本上就專注做呢一樣嘢。咁可能有啲人會話：喂，咁樣啊，邊個俾你做曬？咁但係呢個其實某程度上亦都係一個市場上面嘅一個分工啊。即係一個市場經濟，就係話有啲人佢做呢樣嘢做得特別好，亦或者係做得比較多，所以係累積咗呢方面嘅經驗。咁自然咧，亦都有更加多嘅人咧，就希望佢去做呢啲案件。咁呢、這個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一種自然分工啊。咁其他人佢我冇咁擅長，我咪去做第二啲嘢咯。其實喺我哋呢個行業入邊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範疇啊。 你唔係一定係做某一範，但有啲人咧係會係有啲 mixed practice 啦，佢又啊刑事又做，司法又做，或者係民事又做，但有啲人就專長做某一樣嘢。其實我冇所謂嘅，最緊要就係話佢做得好唔好啊，係咪可以好專業咁樣完成佢嘅工作？一個咁樣嘅即係靠個市場力量咧去做一個分工，我覺得係好過你用一個數字咧去好 arbitrary 咁樣限制住佢咯。 OK， 好啊。好，咁啊，时间关系，同吴中联倾到呢度先，多谢你。系吴中联咧，就是一位大律师嚟噶。咁但系喺立维呢个时候都请嚟另一位嘅法律界人士，同我哋倾下呢个法援改革嘅问题啦。电话旁边有法律援助服务局嘅成员陈晓峰律师啊，陈晓峰你好， 陈晓峰 Hello, 你好， 系你好。头先都提到话咧，就系、是、刑事案件啦吓，刑事嘅法援案件嚟紧，政府嘅建议咧就系话系通常一般嚟讲都会由法援处去处长去到指派咧，即系佢嘅代表律师啦，就并不咧就系俾当事人咧去到提名律师啦。你点睇呢个建议啊？ 我觉得是合宪合法啦，这个亦都符合国际的公约，亦都其实呢可以说比起国际很多地方都是优越的，我们这个做法。 请你解释多一点，为什么这么讲？ 好啊，可以可以。我想先看即那个国际的大框架先啦，因为你见到人大代表通过的基本法里面都是讲紧我们要就跟住即、就是要继续做好我哋即係嘅公義啦，即係我哋同埋喺公約上嘅承諾啦，咁樣咁嗱、國際上嚟講咧，我哋先咁諗啦。民事同刑事係有分工嘅，頭先各位朋友都有講就民事同刑事咧喺世界上咧好多我哋嘅法律援助系統，首先就話民事咧就未必有法律援助。刑事就應該要有法律援助，因為唔想一個人坐冤獄噶嘛，係咪冤監？咁咧就我哋香港算好好噶啦，兩邊都幫助嚇無論民事啦，無論刑事值得有需要幫助嘅就幫助佢。好啦，咁你睇翻個法規咧，我哋就係喺呢個民事上咧，就話嗰個受助者咧可以建議一個律師，佢可以選擇嘅意思咧，都係講緊。佢可以自己揀佢想用邊個，但唔代表一定用到邊個㗎吓。如果用到佢話我要去英國請邊個或者邊度請邊個，咁呢個人睬唔睬你，得唔得閒你一回事啦。咁所以個字呢就唔好俾有啲即係我諗有啲政治行先嘅人呢或者有立場嘅人呢就話係佢揀邊個就應該完全尊重佢，要公帑去埋單。咁呢個我諗係有啲哪個嘅。譬如美國呢一刻咧，佢冇法律援助處嘅，佢都係普通法嘅法律嘅地方啦。新加坡咧喺刑事上咧，絕對係由新加坡嘅法律援助局去委派一個律師去幫佢處理嘅。委派咧，通常咧，我哋應該咁諗，佢係應該揾翻一個好似頭先個朋友講，佢識呢方面嘅嘢，得閒做呢啲嘢，又願意做呢啲嘢，咁就去做咯。咁。好啦，你問啦。 由於我哋就嚟聽七點半嘅新聞啦，不如七點半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下，葉媽。 好啊，當然可以啦。 係，唔該曬你。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咁我哋討論緊嘅咧就係政府提出咧對於法律援助制度咧係一啲嘅改革措施啊。咁我哋頭先就同咧法援局嘅成員陳曉峰傾緊，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同你傾下。電話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港队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再添两面金牌，王汉彦在男子 S14级100米自由泳决赛以55秒59成绩夺金，是他今届赛事第四金，至今他在参与的赛事都拿到金牌。另外，张瑞琪在女子 S14级100米自由泳决赛游出1分05秒70，再夺一金。佢今届赛事暂时获得2金1銀。港队今日嘅游泳项目增添3面金牌，喺田径同乒乓项目分别取得2面铜牌，至今一共攞到6金1銀4銅。 國際特赦組織宣布年底前關閉香港的兩個辦事處，其中香港分會本月底停止運作。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教育慈善信託基金今日亦都向捐款人發信，話即日起停止接受捐款，所有捐款轉帳已經停止，所有在香港的捐款者服務亦都將又會有序地結束。他們在信中說，國際特赦組織會繼續關注香港的人權，亦會開拓其他渠道，繼續為香港人帶來世界各地的人權狀況和人權知識。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出席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後，被問到事件，他沒有回應。有第二代美國隊長之稱的30歲男子馬俊文，被控去年在多次示威活動和接受傳媒訪問期間呼叫港獨口號，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在區域法院被裁定一項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罪名成立，法官將案押後到11月11日判刑，期間法庭將會索取被告的心理報告。被告報稱無業，案情只舉在去年8月15日到11月12日期間，涉及20宗不同事件，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行為。前支聯會副主席周慶彤涉嫌在網上發布文章，宣傳並呼籲參與未經批准的六四集會案續審，周慶彤作供完畢，裁判官將案件押後到12月2日結案陳詞，期間他繼續還押。周慶彤自辯時說，有關網上文章是呼籲公眾以個人行動延續燭光，又指六四當晚多區亮起燭光，證明不需要召集在哪裏舉行悼念活動，亦見港人的堅持。天氣方面，晚間漸轉多雲，最低氣溫大約22度，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27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亦有一兩陣雨。現時氣溫24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交通意外事故先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帝图湾对开咧有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啊。咁而家龙尾塞到去青龙头。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帝图湾段因为有意外，咁龙尾排到去青龙头。较早前龙翔道九龙区吓，龙翔道荃湾黄大仙中心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噶。而家嗰度嘅意外事故啊清咗场，不过就比较多车少少。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冇咁塞车啦，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淨係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的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咁啊提下大家啦。九龙区长沙环道部分路段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啊，长沙环道去美孚近住兴华街中线就封咗嘅，经过时间小心啲啦，嗰度交通比较繁忙少少。新界咧，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城苑段就仲系多车噶。晚间工程方面，提下大家啦。青屿干线今晚有工程嘅，咁系大概今晚嘅10点啦，去到听朝早上6点。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介乎吸水门大桥至到大屿山收费广场嗰段咧，会封闭部分行车线，而工程期间车速限制就会调整至每小时50公里，咁大家要注意啊。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是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转线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股价的调整有两种方式，一是用幅度，一是用时间。弱势股呢，它调整它可能就用幅度的。基本面强的股份呢，人人都揸住不是很想放呢，它就要用时间来去调整咯。再有利好消息又再升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出战2021残运会，港队田径运动员 庄公、 周志伟、 邓宇泽、 谢彩玉、 连贞熙、 鲍追耀、 陈永森、 朱泽生、 任国辉、 春丽、 游泳运动员 聂建军、 张翠琪、 黄汉燕、 乒乓球运动员 陈思路、 李明义、 唐志明、 唐志勇、 林家伟、 黄之贤、 范家豪、 梁仲仁、 蔡明辉、 袁景成， 香港市民送上祝福，为佢哋加油。 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就系政府提出对法援制度作出改革啊！咁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新闻之前咧，我就同另一位嘅律师，就系法援局嘅成员陈晓峰律师倾紧啊，请翻佢出嚟先。陈晓峰 ，Hello， 余光，希立 ，Hello。 想问翻咧，因为咧就头先我哋都访问其他嘉宾啦，咁就对于咧就系刑事案件嚟紧咧，就只会由即系一般嚟讲都会由法援处处长指派代表律师呢个问题有啲关注，因为咧就认为咧其实法援嘅申请人啊，其实当事人啦吓。都會希望咧有一啲嘅信得過嚇嘅一啲律師去代表佢。咁如果係由法援處處長，一般嚟講係由佢指派嘅話，咁有啲受助人可能覺得未必最大代最係幫到佢，最代表到佢最大嘅利益啊！你點樣回應呢個關注？ 陳曉峰啊，你未講之前咧，我覺得依家咧有三個問題咧，可能逐個你可能有唔同睇法都唔頂同上一位。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個接 case 嘅數目咧係有個上限，咁呢個上限應該係點樣先合理嘅？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喺民事嗰度咧，你啱啱上半場就講開咧，就嗰、那個即係嗰個當事人咧係可以提名，不過咧最後就由法援處處長去批准。咁呢樣嘢咧就你喺度講緊成個世界趨勢，呢、這個已經係一個。似乎是一個即係比較中間啲嘅做法，或者可能係比較合理嘅做法，有啲就冇得揀添。咁但係第三問就去到刑事嗰度啦。頭先就講到咧，就係話係究竟佢到時係隨意派啊，去指派啊，抑或佢會考慮好多因素之後先去做指派，係點樣做法會比較合理咧？有三個部分，咁你不如逐個部分簡短啲講下你嘅睇法。 O.K. 我希立，多谢。我谂我冇听晒头先个访问啦，即系另外嘉宾。咁我讲即系就你 A、B、C， 我讲三样啦。好啦，嗱，几多 case 先至叫做公道啦吓？即系我谂我哋个出发点咧就唔系话俾边个赚几多钱，多 case 少 case 嗰个谂法啦。咁我哋要出于即系我谂大前提就系公义系点样可以吓，即系可以确立得到。我哋咧要揾啲恰当嘅人做恰当嘅嘢，最适合人做适合嘅嘢。咁如果你睇医生都揾专科医生，或者你个主诊医生话你听边个专科医生好啦。咁所以如果一个人不幸即系要打官司，咁一个法律援助处一年打唔知几多百个 case， 佢会熟个普通一个人，佢净系或者即系睇一个节目，佢就听到边个。同佢或者政治理念一樣，或者佢宣傳得好睇啲，咁你就識嗰個就講嗰個咧。其實咧，我諗真係保護呢、這個可能嘅受助人咧，保障公義咧，應該咧，我會確信法援係揀得好啲嘅。咁現貪做幾多 case 先啱咧？咁我諗要取個平衡啦。你唔能夠乜都俾曬一個，俾人感覺上咧係即係小圈子，俾人感覺上咧就係即係嗰個市場咧就過分集中咗喺某幾個人。咁係咩原因呢？咁所以呢我哋應該係俾完全係為嗰個受助人嘅個考慮作為出發點去做。而家呢睇數據上呢係有空間可以減低一啲呢、這個集中率㗎，咁就可以 減低集中咧，即係減低一個人可以做幾多 case 啦。咁都唔係減到佢冇得做。即係我諗，雖然我律師，但係我哋唔應該從一個揾食嘅角度，呢、這個應該從公義嘅角度說話先至公道。呢、這個我諗 第一個問題啦，係啦，好嚇。 第二個咧，同第三個咧，就關於究竟民事同刑事點睇先嗱。我覺得唔需要太即係。市民驚或者有個誤會誤解，而家唔係要改法律。其實咧法律上咧一條咧叫做法律援助條例，就講到明咧喺民事案件，若然嗰個受助人係可以得到法律援助咧，佢只能夠提名律師，呢、這個好清楚嘅。亦都本身已經有個法例咧，佢叫做刑事案件嘅法律援助規則啦，就我哋所謂嘅 Cap 221D 章啦，咁嘅法例就講到明咧。就係、是、受助人係唔可以提名律師嘅，呢、這個唔係新鮮嘅事物，不嬲都係咁嘅。咁、所以而家今次唔係要改法例，今次只不過咧係講清楚啲，等大家知道點樣完善呢個法律援助嘅做法啦，呢、這個制度啦，點可以更有效，咁釋除公眾嘅疑慮，同時間最緊要咧係幫到公義得以去伸展嘅。紧张嘅咁样。 OK， 关于头先法援处处长指派代表律师去到代表一啲就住一啲刑事嘅法援案件去代表当事人嗰度咧，咁、你会建议法援处处长点样去指派？有冇一个即系需要写一个即系准确即系或者系详细嘅准则去到点样指派咧？咁而另外，譬如当事人就唔接受，会唔会可以反对咧？咁而譬如你哋法援局又喺呢个过程里面有冇咩角色咧？ 实际运作就系法援署去做啦。咁啊，宇光你好清楚，就系我哋局就系 set 个 policy 嘅啫，咁样吓。咁就但系即系从经验睇啦，即系亦都其实都值得知道世界上系点做。有啲咧就系rotational， 即系排凳仔轮到你就你。但系嗰个系咪最好咧？嗰人系咪真系识咗个 case 咧？同埋佢会唔会太忙咧？咁呢排佢做有冇俾啲官闹过啊？即系大家睇到佢工作系有问题，但系嗰个人都拣佢、哦，咁我哋所谓尊重嗰个人嘅提名，完全跟晒佢咧，其实咧可能对嗰个受助人都唔系最好，但系因为佢唔认识，佢领略到嘅嘢咧就系、是、我就识嗰个人一定帮我，或者佢同我政治理念一样，呢个我谂佢系错嘅睇法嚟，因为律师唔会应该因为政治理念一样而歪曲件事去做呢个官司噶嘛，去帮佢辩护噶嘛，咁所以其实可能佢即系俾你的误会系帮佢唔到，咁所以真系帮到佢咧就应该系够。好啦，有啲系排队啦，有啲咧就系我谂睇翻佢得唔得闲，佢做得好唔好，佢识唔识呢啲嘢，咁我谂系一个亦都要睇佢会唔会做过咗个上限啊，咁样咯，所以我觉得。即係方方面面可以睇嘅，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嘅系統，就我哋叫 hybrid 嚇，有啲就咁派，有啲就輪流，咁有啲睇一籃子嘅嘢，咁我哋應該要睇一籃子嘅嘢嘅而家嘅做法，咁我諗你嘅建議好好，我深信我哋可以喺法援局同埋處方咧可以傾一傾，即係點樣可以即係有好啲嘅做法啦，等即係大家去保障到公義，去可以申請得到。 我最後一個問題咧，有人就覺得。依家個改動咧，有可能即係有一個別人提出嚟咧，會違反基本法。你覺得有冇依個可能性？ 我覺得係冇可能嘅，即係我覺得首先唔係一個改動啦，呢、這個完善嘅制度講清楚，等大家清清楚楚，即係個提高透明度啫。咁基本法咧，有啲人就講第35条講乜咧咁，但係好多人講35条，佢又唔講埋落去講乜嘅喎。即係基本法第35条咧，其實就話咧確定咗咧香港居民咧就有權。選擇律師在法庭上為其代表啊，就咁講啦。咁佢個選擇嘅意思咧，唔係話佢即係好明顯唔會話佢揀邊個都得啦。即係都話我揀英國嘅啊，即係 QC 過嚟得咩？梗唔係咁嘅意思啦。我揀一個佢唔肯幫我嘅，我揀足個律師坐喺度，一定要幫我打咩？又唔係噶嘛。咁所以即係唔好誤會咗先。咁所以其實主要睇咧就係、是、即係如果呢個係代表一定要咁樣做咧。咁即係我哋可能呢即係要睇返各個國際公約。各公約呢佢都係講得好清楚。我想講一講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嘅國際公約啦。佢第14条3D 呢就講咗呢就如果係審判就控呢個刑事罪行嗰陣時啦。咁法院認為有必要嗰陣時呢就可以指定一個公設辯護人啦。 即係話一個類似法援署嘅機構去委派一個人去做。嗱，公約就係咁講，我哋基本法咧係冇衝突公約，因為我哋話佢可以選擇去諗一個人，就唔係話要逼佢一定要食嗰個人。咁所以即係坊間有啲人就用佢解釋方法就話，你俾錢咪得咯，你俾錢咪自己揀咯。咁其實我諗即係另外一個演繹啦，就係你係真係可以自己有自己諗法。我哋唔可以阻止一個，唔應該阻止人有自己嘅諗法，想建議邊個提名邊個喺即係民事上啦。咁但係到最終如果要公眾埋單，咁梗係要有一個即係恰當中立嘅機構去幫大家諗清楚係咪用得其所。 好啊，唔該曬陳曉峰律師，多謝你啊， 多謝宇光，多謝希臘。好， 陳曉峰律師咧就係法援局嘅成員嚟嘅。咁有關於呢個話題咧，明天喺立法會嘅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咧都會討論到嘅。咁而亦都係有大律師公會同埋律師會嘅代表出席啦。咁大律師公會咧，其實就兩個嘅法律團體咧，其實都有個回應嘅。咁大律師公會就話咧係未詳細研究改革方案啊，但就認為咧涉及改變喺刑事案件選擇法律代表嘅权利系需要考虑到基本法，又提到咧，而家法援民事案件而家已经有一个接案嘅上限啦。喺司法复核案咧，亦都设限咧系可以接受，但系呼吁当局咧更加适当咁咨询持份者同公众。咁而律师会嘅会长陈泽铭咧就发表声明重申啦，一直支持任何保障同埋促进寻求公义嘅建议。律师会啱啱得悉相关嘅文件，会由辖下嘅专责委员会去研究检讨细节。同埋咧就派代表出席明天嘅立法会会议噶，咁呢个时候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倾下。 你自己点评估香港市民对于性小众平权呢一个议题嘅态度？ 平机会主席朱敏健， 社会讨论呢个议题咧，就跳咗去同性婚姻合法化，再系咁样讨论呢一个议题咧，喺可见将来系唔会有进展嘅。我希望今时今日集中讨论一啲个人福利层面，即系逐啲讲，大浪永远都扯唔埋嘅。我依家就要将呢条大浪扯埋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今个万圣节前夕。真系与别不同啊！ 有咩唔同啊？ 今年10月30日，既系万圣节前夕，又系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嘅第一日。 咁嗰日我哋仲去唔去玩噶？ 梗系玩啦，不过玩之前咧，做一正经嘢先，就系、是、为我心仪嘅候选人签署提名表格，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48啊，咁啊，戴希立啊，相信呢个话题咧都系好适合你参与讨论啦。咁就讲紧一啲教育议题啊，咁啊，讲紧就系普教中啦，用普通话教中文。咁而家咧，其实一个校本政策嚟嘅，咁啊，教局就可以话咧系啲中小学啦，按住本身嘅学生需要啦、条件啦，咁就自己喺有条件之下就推行呢个普通话教中文嘅一个措施咁。咁但系咧，就近排有啲传媒就报道啦，咁就话咧，有啲嘅学校咧，本来都想开一啲嘅普教中嘅班别嘅，咁但系咧就收唔够学生，即系啲学生唔拣嗰班系普教中嘅，咁以致到嗰班普教中咧就开唔成班。啊，大希立，你又点样理解呢个话题咧？ 嗱，依个问题咧，我都想即系了解一下啲学校嘅一个实际嘅运作情况。我相信大部分學生的普通話水平，如果你比起10年前咧，我相信是好了的。咁但係問題咧，即係永遠有一個爭論咧，就係、是、普通話水平好了啦，係咪一定要用普通話教中文咧？咁呢個咧就當年語文常委會都做過不同的報告，就似乎咧嗰、那個結論咧就未必係好即係好有一致的結論。即係咁啊，當然用普教中的學生咧，一般你覺得佢普通話真係會好啲啦，但係咧就唔等於佢考試成績好咗，或者佢中文能力嘅水平係高咗。咁所以咧就依、這個咧都係學校依家都係有個自選嘅。 嗯， 但有一個更加重要嘅問題咧，如果係普教中嘅話咧，就教中文嘅老師就要考基準嘅。咁依個咧就對於一啲老師嚟講咧，就我諗新嘅老師可能個比例會高啲，即係能夠達到基準。但係我想舊嘅老師嚟講咧，依方面我相信都有個距離嘅。咁依家出現個學生 選擇或者嗰啲班普教中嘅班 係 唔夠學生，究竟咩問題？ 嗯， 影響咧係個效果唔係咁顯著啊，一話有老師嘅問題，一話有社會嘅氣氛問題咧，依個我諗要了解一下。 不如就問一下一啲當時嘅校長啦嚇。咁、我哋電話旁邊咧就有沙田崇真學校校長洪世軍啊，洪校長你好。 洪校長你好， 晚安， 你好啊嚇。根據報道咧，傳媒報道咧就話你哋今年嘅小學二年班咧就不再設普通話教中文嘅普教中班啊嚇，係因為入讀嘅人數唔夠，可唔可以講下情況啊？ 其實咧，我哋就每年喺小一嘅學期尾咧，就會出通告咧，請家長同小朋友商量，佢哋喺二年班咧會唔會選入普教中班嘅？咁我哋學校咧就係小一就未設普教中班嘅，因為我哋想啲同學適應啦。咁小二至到小四咧就係有設及普教中班，咁小五小六咧我哋就會係用粵語去教古典嘅文學。戏剧教育，咁同埋系推行五六年班呢个粤语嘅融辩入教，同埋鼓励同学参加辩论比赛啦。咁而今即系我哋过去定咗个校本政策，就系如果有多过一班嘅同学选择入读普教中班咧，咁我哋就会开一班，或者如果有两班嘅同学同家长选择就开两班。但系如果譬如有一班半嘅同学想读普及中班，咁我哋就会只系开一班嘅啫。咁而另外嗰啲同学咁样点样决定入读呢一班咧，就要睇佢普通话嘅成绩，因为我哋亦都设立每一级都设立咧系呢个普通话堂噶。 咁啊，今年少咗个原因系咩咧？ 其实就系家长冇填翻嚟嘅回调，系冇选到入读普及中班。其实有24个家长同埋同学选择， 你估呢个系一个暂时嘅现象，因为你估系咩原因呢？ 其实我估计可能有家长觉得其实我可能喺出边学普通话都得啊，或者我喺小学阶段我唔学普通话字，我将来先学啦咁。其实当初我哋本来系二三四年班都系全级推行普教中嘅，咁但系有家长就表达啦，可能佢觉得自己唔识普通话，所以佢未必可以帮到佢温习，或者惊影响用普教中去教中文嘅影响佢中文成绩。虽然我哋解咗俾佢听话，其实我哋如果嗰啲同学真喺中文方面佢嘅教育咧，我哋可以喺普教中嘅政策里面咧，部分嘅时间可以用粤语教翻佢哋啦。咁同埋其实如果佢得咧，我哋又会全部用晒普通话去教学。咁同埋我哋会帮助同学，啲同学亦都好快适应到嘅。咁不过家长如果有即系佢哋，我相信佢哋有一啲家长系有呢种担心入唔定，又或者有一个选择就系我喺出边学，或者将来佢长大先再学啦。 如果從學校的政策呢，我聽你的講法，你都是盡可能其實是鼓勵的，不過只不過今年是出現了一個反覆的情況，是不是這樣？ 可以咁讲，我其实系好中意小朋友喺细嘅时候学嘅，因为佢学英文又好，普通话又好，其实佢学一个语言咧，佢细嘅时候唔怕丑嘛，够胆讲啊，记忆力好啊，有空间啊，咁我就中意佢哋细嘅时候学。咁所以五六年班嘅时候，我哋都好中意粤语啊，我哋觉得广东话、粤语啊，咁我哋都好优美、好古典，我哋会想佢哋都好掌握，同埋去参与粤语嘅辩论比赛。佢哋都攞到全港冠軍添，咁但係其實我哋覺得佢自細嘅時候掌握咗聽啊聆聽同埋個說話能力，咁佢溝通嘅時候，佢無論生活啊、工作啊、或者係喺旅行啊咁交友啊都有幫助咯。我今日有一個咁啱有個聖潭嘅同學，佢係校友啦，佢而家中三，同媽媽一齊嚟探望我啦。頭先訪問之前就嚟探我，咁我就問翻佢哋啦。佢啱啱就應該係就係有得選普教中班定係唔普教中班嘅同學。咁佢媽媽同埋小朋友都表達就第一冇影響到佢中文成績，但係咧佢話初初小朋友都抗拒嘅，咁但係同媽媽商量之後咧，就決定揀普教中班，咁佢好快適應到，佢而家就諗翻好開心，因為佢而家長大咧睇 YouTube 普通話嗰啲佢都冇窒礙啦。佢就算係玩啲電子遊戲咧，有時要用語音錄咧，佢用普通話講都得。咁我覺得幾好啊！小朋友表達翻話當初唔中意，但係咧聽媽媽嘅勸告啦，咁同因為我哋要求佢小朋友爸爸媽媽要同小朋友商量嘅，咁佢就但係佢話覺得佢自己都好快適應到。咁我哋又覺得小朋友細嘅時候佢學一個語言我哋。英文都是大力推動的，我又覺得他們小的時候學是學得好啦，即是學得快啦，這樣咯。 所以我就是不是，即我覺得這樣，即是說一個短暫出現的一些家長選擇呢，如果從學校角度來說呢，即應該就是盡量去，當然我們不可以強制啦，但我們基本上應該盡量去鼓勵啊，或者說服，即我想這個方面可能校长你呢方面都要想想，即是出年怎么搞、啊、真的。 哦，其实呢咁一样嘅，我自己都系长大之后先学嘅、啊。我自己觉得有心唔怕迟嘅，有动机最紧要。咁无论大人小朋友，英文啦又好啦，学一个语言啦，普通话，佢有动机系最紧要。即系嗰个动机就唔单止净系小朋友，连家长佢都觉得啊认可啊，咁系会事半功倍嘅。咁所以我觉得我唔需要特别勉强咯，即系我会讲俾佢听个好处。我成日都讲俾家长听，佢细嗰阵时学记忆力好啊，有空间啊，跟住又唔怕丑啊，咁家长都认可嘅。我会同佢哋讲，我有当时咁样推动呢个政策嘅时候，有家长反映佢可唔可以唔拣普教中班嘅时候，我直情系发咗通告邀请晒全校嘅家长嚟，我讲俾佢听个好处，但又讲个政策俾佢听。咁但系我哋就信守承诺嘅，即系如果真系唔足一班船咧，我又唔会特别要去说服佢哋嘅。我觉得长大学都可以，我自己都系长大走去社区会堂学嘅。咁我觉得我最喜欢就系、是、即系有动机去学系最有果效咯。 其实有冇见到任何趋势啊？即系过去嗰几年系点咧？系有冇话即系拣普教中班嘅学生系越嚟越少啊？还是净系今年先少咧？有冇需要都了解一下啲家长心态咧？ 其实系少咗噶，系少咗嘅。咁早期嘅时候，我哋就会成日都发问卷啊，又邀请家长嚟讲啊，又同佢哋倾嘅。咁但系到咗我哋个政策都推行咗好几年咧，我哋就即系当然系平时倾偈嘅时候会倾咯。咁其实系两种家长都有嘅，即系小朋友就佢哋，我觉得我自己睇观察小朋友，佢哋学语言就都好快嘅。咁但系家长中间咧咁。两种家长嘅諗法都有，咁好似头先嘅家长就好认可，觉得佢细嘅就学，即系多谢学校当年呢二三四年班推动，咁亦都有家长就觉得校长又真係好啦，听我哋嘅意见就即係俾我揀唔揀普教中班，咁我觉得即係喺呢个政策上，喺我哋而家目前学校呢个情况，我觉得都好适合我哋自己学校嘅校情咯。 嗯，好啊，唔该晒洪校长，多谢你吓。洪校长，洪世军校长就系沙田崇真学校嘅校长嚟嘅。戴希立，你又点样理解啊？洪校长讲呢个现象咧？ 嗱，就先唔好讲呢个短暂现象先，但我觉得香港咧，小朋友能够做好两文三语，其实就真系天下无敌。即系如果两文三语都好。咁當然係咪兩文三文係咪一定要透過普教中去做呢？每間學校要考慮自己嘅老師嘅其他嘅情況。不過我自己覺得呢，如果學校有一個一貫嘅做法呢，佢哋都不妨呢可以唔好因為一年嘅情況就去做一啲即係政策上嘅轉變啫。咁、 即係都聽得出啦，洪校長頭先都好係好大力啦，好積極啦，去到推動呢學生去到學好普通話啦。咁都睇下之後嗰個發展會係點啦。好啦，今日嘅自由風節目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啦。唔該曬戴希立，咁啊，聽日同一時間繼續自由風。 拜 拜。 拜拜。